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的。真的，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风骚快活人。 早晨，哇！礼拜二，希望今日马老师啲 IQ 题比较容易。我系小张张， 今日冇 IQ 题啊！ 佢头先话有啊， 马老师你出嚟解答啊！ 你有冇啊？你有冇啊？有冇啊？ 今日 IQ 题啊？ 今日冇 IQ 题，不过有一条工程问题、啊， 一条工程问题 系啦、啊 哦。你问咗先，你问先，我系小丫丫，你嚟啊 ？OK， 小人样。 就系啦嘛， 报晒名先，报晒名先。 工程问题，有一次咧，我。买咗大屋，咁我就要装修啦，搵人装冷气啦，分提式，我就搵咗城中一个装修达人阿 Wood 阿 Do 居明嚟，咁啊帮我装部分提式啦，挂墙一睇，咦，点解装我部分提式打斜嚟装嘅？点解咧？佢有解释噶，分体式人哋咪打平？ 呢个系正常嘅猜测定系 IQ 题嘅猜测噶？ 系工程问题。 唔係工程，我意思係其實你係一個 IQ 題啊， 係咯， 定係 係咯， 係 定 係 正常嘅方 我用工程問題。 點解你哋兩個咧？你唔可以普通咁樣正常對話嘅，永遠都係要我要即時轉譯嘅，點解嘅？你明白我講咩？ 你明唔明啊？ 其實 唔係你明唔明？ 馬老師嘅意思應該係。其实佢是用工程问题嚟包装，其实佢都是 IQ 题嚟。 咁咪咯，就唔系跟住正常嘅推理。 咁 Michael 佢问嘅嗰个问题，咪就系问佢呢一个问题，但系佢系用翻一个问题嚟答佢嘅问题啊嘛。 你哋两个系唔会直接。 系啦，冇错啦，我就觉得点解你哋两个唔可以正正常常咁对话？ 男人嘅面子系可重要噶。 你咁样讲嘅话，我接受。 明明就 IQ 题， 好地地，我哋都系唔可以正常。 我咪我梗系要包装下 啦。你哋沟通唔到嘅。 如果唔包装咁好玩啫， 好 好再一次工程问题。 好，重方， 我一次买一间几万尺嘅大屋，要揾人整分体式冷气，咁我就揾阿 Do 居明嚟。 系， 你知佢懒巴闭噶啦， 系 咪？ 唔好咁讲，咁人哋啊真系巴闭。Do 居明啊嘛，你唔好咁啦。 咁点咧？ 因为佢听唔到， 佢未必听唔到。 啊，系，佢系啊，佢听唔到。 系咯，洗镜 啊， 系啊。咁佢又帮我装部。分體式啦，但係咦，我翻嚟點解打斜嘅咧？我問佢喂，點解咁啊？ 有問題想問，想問地方想問。嗱，咁其實你就係同呢個係咪玩 食字噶？ 同真係同冷氣有關嘅。 嗯，斜 同冷氣有關嘅食字。 冇係，即係呢個答案同冷氣有關係嘅 嘅食字。 嗯，系啦， 算啦，佢哋两个唔可以正常咁对话，有得佢。 系啦，我 系 咪一首歌？你问晒问题先，问 有冇提示先？ 有冇提示？ 我同装冷气有关 嘅咯。咁嗰样嘢系估咩嘅？最后 系啊，估咩？ 点解佢要将个部分体式打车嚟装？ 好啦，咁嗰个问题，但系嗰个答案嘅话系一个物件啦，定系一个咩嚟噶？ 系 一句俚语啊，系嘛？即系咁样意思。 同冷气，我哋。本身有关嘅，系啦， 同冷气本身有关， 你有估到。 其实佢讲咁多嘢，我都系想我哋估唔到嘅。 嗱，今次如果我输咗，你哋答中嘅，我扮猫叫。It's everywhere I go. Oh, yes, it is. So if you really love me, come on and let it show. Whoa, comes to me and I give mine to you. I need someone beside me in everything I do. 一拆解咗答案， 答案，因为开冷气，我哋环保嘅角度出发，要经常维持室温25度，所以唔可以打横装嘅， 唔可以打直装， 即系个角度 斜咗25度， 少少， 哦， 啊，小杨嘅好嘢， 年终两元啊，佢 好犀利，好犀利， 猫叫， 喵， 喵， 呢只系发情中嘅猫。 唔 係 發情中嘅 喵， 唔 係 咁 啊！咁啊，近乎慘叫啊！得啦得啦，夠啦夠啦！ 跟住啲人就喂，冇臭啊！ 就掉只鞋過去啦嚇！ 好嘢，好嘢，越嚟越犀利啊！小睿睿， 你係咪想同大家？ 係啊係啊！ 我要諗一諗喎， 嗯， 係啊，我要俾時間我諗一諗喎，因為其實我原先呢一個係一個笑話。但你其實我覺得可以變成一個 IQ 題嘅，但你要俾我諗一諗咯，係啊，你俾少少時間我，一陣我答半，好唔好考大家？好 ，OK， 好 嘅，好，腦幾好啊！ 今日咧嗱，我哋星期二啦，除咗有討論區，有討論區嘅題目咧就係到底有咩原因會令你對一個地方咧戀戀不捨，去完再去，翻嚟又想再去嘅呢？咁樣 你唔好再話俾我聽啊！就係同我前度去過，跟住你話俾我聽，咁樣就係戀戀不捨，係啦，咁樣嘅話我唔收貨嘅。 好交叉， 知道好啦。而另外今日有一个新环节推出，代替咗呢个福尔摩奇， 冇错啦， 好期待啊！ 系啊，咁啊就我哋嘅 A I Baby， 系因为咧好耐好耐之前我有一首歌，佢叫做 Ice Ice Baby， 跟住我哋就将佢再重新演绎，跟住就系 A I Baby， 因为我哋全部都系 Baby 嘛， 对 于 AI 呢一样嘢嚟紧噶啦，但我哋对于佢哋嚟讲嘅话，简直就系全部都要入 B B 班咯， 系啦， 系啦， 新月儿啊，真系， 冇错，嗰啲咩 Chat GPT 啊， 今日睇到话可以帮手减肥啊嘛， 系 嗱，嗰个咧就系有个人，佢就想尝试啦。首先咁讲啦，减肥你可以自己减嘅，但你都可以根据一个减肥嘅计划，啊，计划意思即系嗱，好啦，你做几多吓咩运动啦，或者你每日跑步跑几耐啦吓，等等等等啦，咁我就揾呢，這个呢，這个GPT 咧就帮佢 set up 咗一个叫做跑步嘅计划， 嗯， 咁佢跟住去做咧，佢发觉系有效嘅，咁但我谂呢个咧，每一个人系有唔同嘅 结果啦 吓，即系唔系话佢帮佢设计。而你幫你又得，幫佢又得，唔係一定嘅。咁都係你自己能唔能夠跟翻個計劃啦，或者符唔符合你啦咁。我睇完個新聞咧，頭先咧我都根據呢一個GPT 咧，叫佢幫我整一個叫做咧健身計劃，或者叫增肥計劃。你想唔想知道佢俾啲咩？ 好啊， 你不如整個自肥計劃好過啦。 佢 自肥計劃比較容易啲啊， 一日食3-10餐。 唔係啊，自肥嘅就係即係中意嗰啲咩嘢係嘛，即係總之自己自肥。 我懷疑 你明明自肥 個 ChatGPT 同阿 Michael 講， 你唔使諗啦。我知啊，你唔使諗啦，係嘛？ 你估你咩？聽人哋講下，係 嗱呢個咧。我就話請 GPT 給我個增肌啊，即係因為我覺得太瘦啦。增肌嘅餐單，佢話以下咧就係呢個適合增肌嘅簡單餐單啦，提供咗蛋白質、碳水化合物同埋脂肪嚇。第一早餐兩隻煎蛋， 係 兩個全蛋加一個蛋白配燕麥粥。哇，佢好詳細喎，半杯燕麥片加一杯牛奶，再加水果。中餐啦 ，lunch 咧就烤雞胸肉，好多人話烤雞胸肉咧對於呢個增肌都係有幫助嘅。另外咧配煮熟嘅糙米一杯，同埋蔬菜沙律，使用生菜、番茄、青瓜、胡蘿蔔，佢寫埋嗰個內容添。下午茶啦，希臘式嘅乳酪一杯，配水果堅果。晚餐燉牛肉150克，配煮熟嘅紅薯 一個烤蔬菜，例如西蘭花、胡蘿蔔同埋洋葱。宵夜佢冇講幾多點食下啦，即係你自己你自己諗啦。希臘式嘅乳酪一杯又食乳酪，或者荷包蛋，哇又食荷包蛋。宵夜啫，配全麦嘅 toast 一片同埋水果，咁后面仲有一扎嘅形容词嘅，例如话摄取足够嘅水啦、营养素啦，另外咧记得根据自己嘅需要同埋遵循健康饮食嘅原则，如果有问题或者特殊嘅需要，建议你问翻营养师或者佢最后一定有个咁嘅。 都几叻喎 ，GDP 都有 disclaimer， 一定 系嘛，都有呢一个咁嘅。 即系食好多嘢喎，要 你听佢呢一份餐单咧，我觉得咧。你成日都唔使做其他嘢，日日喺度煮，由朝煮到晚，系啊， 午餐 啊， 佢系啊，宵夜啊嘛。 聽過營養係 OK 嘅， 係 OK 嘅。其實使咩用 GDP 啫？係咯，唔使用 GDP 啦，係嘛？呢啲應該係 common sense 嚟嘅嘛？ 係咯， 食多啲咯，係啊，同埋動物散發質 咯。 你聽我哋從咪從咪關注咗咪得咯？ 係啦，逢星期一嗰個咩？十二點到十二點。 總之就係將你嗰啲嘢全部反轉，叫你唔好食嗰啲全部食，咁咪變得增肥咯。 所以其實 Michael 大佬想增肥，就應該跟阿馬老師嘅生活方式。馬老師想減肥，就跟阿 Michael 大佬嘅生活方式。 冇錯啦，講得好，就係好簡單。 你哋兩可以試下同唔係同居。咁就可以扯翻匀啦， 冇错冇错。 我拎晒啲嘢出嚟食，佢就过嚟啦。 系 跟住佢食啲咩，我过嚟食。 唔系，或者每一餐大家准备一半。 我非常之好，我觉得两个住埋一齐。 我宁愿 keep 住咁样算数。 我好想同你住。 咁人哋好想咩？ 哇！你睇佢个眼神。 哇！系啊，有火噶。好耐冇见过啦。 咁嘅，我唔识学啊。 你斩咗我能量俾你啊！ 而家烧咗我口罩。 我俾你听啦。嗱，喂，我唔知道咧，你喺。根據阿懶個餐單，你有冇困難啦？我發覺咧，原來咧，我最初我逼自己食多啲嘢咧，我以為會好開心，因為以前要制住咧，哇！而家可以諗到咩就食咯。但係原來咧，跟住開始咧，覺得好辛苦啊。 其實嚇，點解啊？ 辛苦在我明明唔同我，你明唔明啊？ 唔係對唔住，首先一樣嘢 ，Michael 就係我想問你就係話，首先 in the first place 就係點解你要唔俾自己食咁多？因為咧，由我識你啊，即係60年之前咧，其實到而家咧，我係冇見佢肥過㗎。 嗰時 其實係 underweight 㗎， 梗 係 冇嘢食啦。 我知，我哋都冇嘢食，我哋都食樹皮啫嘛，係咪？咁我覺得大家都受明啊。但係問題係就當大家新日我哋可以富裕嘅時候，其實佢應該係。会比较肥翻啲噶嘛？ 老师，我答嗱，首先咧有一段时间咧，嗱，第一咧咁讲啦，我日日都着住衫系咪？所以有啲地方咧， 都系日日着住。 我有啲地方咧，你觉得我瘦啫，其实我唔系瘦嘅，即系、 即 系嗰叫 见唔到人嘅地方 系啦，即系有啲中央肥胖咧，你会特别觉得，因为我哋瘦嘛，瘦人咧。中央肥胖係更加覺得肥，你明唔明啊？ 明白。 肥人睇落反而唔係好覺，因為全部肥啊嘛。瘦人咧，你無端端中間一揈咁樣咧，你我好想減咗嗰一揈。好啦，咁於是我咪有一段時間就希望，因為我覺得做嗰啲 sit up 啊或者咩好辛苦啊，咁我寧願即係減食咯，咁減。點知後來發覺自己減咗，雖然得啦，但係又覺得好似。好似好 sagging， 即係成個人好似係啊啲嘢掟下掟下咁樣。 同埋咧，因為嗰陣時全日都要戴口罩噶嘛，我試過有幾次咧，我覺得唔係幾即係少少奇怪個感覺。我去街市買嘢咧，因為當戴住口罩啦，你知我平時出街戴就冇咁啦。我嗰啲阿姐咧，好多檔都係細佬要咩啊咁樣。 即係你應該好開心咩？你都係想咁啫嘛。 我唔想咁啊！ 你唔係想咁嘅咩？但係喂，我哋全部都 get 到嘅就係你係想俾人哋覺得你真係 look young 係咪 啊？ 係 啊！ 即係其實你係年輕啲。 但 係 我感覺我而家係咪真係好似變翻一個中學生嘅身材咧咁樣？咁我所以 佢唔係應該值得高興咩？ 身材喎，身材喎，我覺得 應該係點啊？ 我覺得佢 係即係應該係燉曬 豆豆嘅，可能 Michael 要，因為佢而家我聽到佢好唔滿意自己個肚腩。 以前即係 佢而家冇啦，佢個肚腩冇咗啦，但係覺得自己太瘦， 太瘦啦，咁樣咯。咁所以我就係啦，希望食翻多啲。但係原來瘦人，當你個胃已經縮細咗咧，你想逼自己食多啲嘢，原來同樣同阿馬老師咧。都是一樣咁難嘅，你咧就可能要好辛苦，要唔食咁多嘢啦。但我咧就要逼自己食嘢咧，就明明唔肚餓都要食。 其实都是另外一种的困难咯。就是、 我又不是很辛苦啫，唔食咪唔食咯，我可以吞口水啊嘛。 唔系你啊，你系对于唔食咪唔食咯咁样，就是、你觉得唔难啊嘛？ 唔难啊，真系唔难啊，系、哦、啊。 咁我谂其实系你个心态咯，即系你个心态嘅就系因为你嘅增肥已经成为咗你自己个压力啦。咁、啊、所以其实基本上你系唔会肥噶。 系 系啊，因为其实呢一样嘢其实基本上我谂系个心态，你先要调节咗。and then 跟住嘅就系其实我谂，若果你成日都系唔满意嘅，会唔会系？不是跟你的肥瘦有关、 嗯、 是跟你对自己的形象有关、嗯、 我想逐样帮 Michael 破解 不是真 心誰叫你弟弟买东西的你不要去那档的 等于我而已、啊、我有一次说阿姐你买什么我以后都不帮衬了 当然了你去找一档阿叔阿叔那你就去顾你阿叔那档东西买、 exactly、我现在去帮衬那间猪肉荣的话已经是第三间了 是 的 是的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因为呢一间系会叫我妹妹，你要乜嘢啊？冇错，跟住我就会帮衬佢买好多我唔买嘅嘢， 成只猪俾我。 我最紧要开心，系咪啊？最紧要本小姐开心，系咪？咁啊， 妹妹啊，系妹妹。 佢嘅系人都叫妹妹，你明唔明啊？就妹妹妹妹咁样，你叫 乜 嘢啊？ 即系成个街市都系靓女，靓女买咩啊？靓女要咁 嘅。靓女就太咩啦，太行啦，系啦，太揽啦。但如果叫你妹妹嘅话，你有冇顿住？哇！ 好有亲切感啊！ 好有亲切 感。你 感 觉你买十蚊猪肉，佢都切多少少。 系啊，睇唔明，其实佢细过我个样。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籍港人梁成云被内地法院裁定间谍罪成，一审判处无期徒刑。行政长官李家超话，任何人士如果被内地执法单位拘捕，都会按照通报机制通知港方，目的是通知他的家人。特区政府会按实际情况提供协助。李家超说，今次案件说明国家安全风险仍然潜藏社会，香港现时的情况虽然大致稳定，但是对国家安全的风险不能够掉以轻心，要有所警惕。2019年黑暴和港版颜色革命是警钟，要长期留意相关风险，慎防潜伏力量，包括軟對抗。李家超出席行政會議之前又被問到，康文署最近將公共圖書館部分非政治書籍下架。李家超回應說，公共圖書館就有責任履行職務，原則是書本不能夠違反香港法例，他亦都對康文署職員的專業有信心。立法会后日朝早将会举行首次行政长官互动交流答问会，主题为二十大及两会精神。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表示，政府去信立法会，建议答问会分为两节进行，希望就宏观重大议题以大局观角度，让行政长官与议员共议施政目标。他说有关建议得到立法会主席同意。李家超希望互动交流答问会可释放和提升更多爱国者治港力量和价值，促进行政立法共同团结做事。康文署表示，在招聘季节性救生员时持续遇到困难，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港九请力员工会副主席胡启荣表示，由七至八年前开始，季节性救生员人手一直缺乏，至今欠缺500至600人，而公务员救生员亦都首次出现缺人，估计欠缺20多人。他说公务员救生员被视为技工，即使工作30年，最高月薪只是有24000多元，由于欠缺前景，难以吸引新人入行。立法会公务员及资助机构员工事务委员会委员周小松说，在大湾区招聘人手来港出任救生员不可行，如果靠输入外劳会打击本地救生员饭碗，他建议扩大公务员救生员队伍团队，提高相关 人工酬薪酬和福利，從而是減少對季節性救生員的依賴。消委會去年接獲1160宗有關食肆的投訴，當中大約20宗是關於顧客使用二維碼系統點餐，主要是系統內的價錢與餐廳展示的價錢有出入。消委會促請食肆應該確保餐牌和點餐系統等的內容準確和一致，如果當中涉及誤導，更加有可能觸犯商品說明條例。消委會總幹事黃鳳賢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亦都提醒消費者要留意清楚各項細節的收費。稻苗飲食專業學會榮譽會長黃傑龍在同一個節目說，過往業界依靠系統服務供應商去改善點餐系統，但是現時大部分會給予食肆登入帳號，讓食肆自行更改系統，但是要更改展示的餐牌涉及設計和印刷等的問題，可能需要一至兩個星期才完成。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炎热，亦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091点，升120点，总成交金额289.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16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37点，跌4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4.4，升3.4；美团139.3，升3蚊；盈富基金20.2毫，升1毫。建设银行5.41，升2仙；阿里巴巴86.15，阿里巴巴最新系报86.1，系升6.5；恒生中国企业68.98，升4.8；京东集团146.6，升5.5；友邦保险82.1，冇升跌；中国平安58.15，升1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7，日元135.96，瑞士法郎0.896，加元1.347，人民幣6.959，英磅對美元1.253，歐元對美元1.088，澳元對美元0.669，新西蘭元對美元0.625。日經平均指數報29,828点，升202点。港金報18,84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17.29美元，卖出201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喺港岛区。北角的英皇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糖水道的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琴行街，咁亦都影响到糖水道出翻英皇道咧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和富道啊，咁再重复多次啦，北角的英皇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糖水道的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喺琴行街，咁亦都影响到糖水道去翻英皇道咧就比较车多，龙尾就喺和富道。较早前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香港艺术学院对出嘅坏车就拖走咗，咁而家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香港艺术学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去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就挤塞，车龙排翻去黄珠路近住友爱村。另外受爆水管影响，葵涌的兴盛路近住佛教善德英文中学对出一段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和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 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国剧八三零，白百何、佟大为。 我们的婚姻。 女强人董思佳认为丈夫李宇文不应该做那份低收入又没有前途的历史研究工作。 我是为你好，我不想你浪费时间。浪 费什么时间？浪费你的还是我的时间？ 有分别吗？最后只是被人笑的。 谁笑？笑谁？ 国剧八三零，我们的婚姻， 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极端天气突袭，触发山泥暴射，引发连串灾难。 唔好以为咁嘅场面只会喺电影出现。极端天气近年已经喺世界唔少地方触发严重嘅山泥倾泻，所以我哋要留意山泥倾泻警告。万一灾难喺香港发生，我哋要配合政府嘅紧急行动。你同我张家辉都唔可以置身事外。 如果要讲一句说话形容风骚快活人，你会怎么 说？我是拜仁仔阮仲阳 El programa es estupendo。 我讲的是西班牙话。 我是瑞瑞冯绍溪乐言敲敲摊啊。我讲的是客家话。 我是马小强风骚快活人好难听啊。 哇，你讲什么啊？ 我讲的是反话。 我是梁继昌风骚快活人好好听啊。我讲的梗是真话啦。 梁继昌、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礼拜二嘅早上啊，廿七度几温，相对湿度78%，翻嚟我节目。 好啦，嗱，本来系一个嘅笑话，但系今日我咧变成一个嘅 IQ 题，咁而家嚟啦，听住。 好啊，放马过嚟。 有一只小老鼠同老鼠妈妈一起住喺一个老鼠窿度，咁有一晚啦，咁就个小老鼠同埋老鼠妈妈一起走出去个客厅嗰度，谂住咧偷嘢食，点知撞见只猫，喵一声，哇吓到老鼠仔死下死下，点知咧喺呢个时候嘅话咧，老鼠妈妈立即咁反应，喵再一声。咁就同老鼠仔一齐奔跑翻返去个老鼠窿啦。咁啊，当然啦，翻到去个老鼠窿嘅时候咧，小老鼠咧就气喘呼呼之际嘅话咧，老鼠妈妈就同佢讲咗一句啦，都叫你嘟嘟嘟嘟嘟。 我知道。 你已经同佢讲咩咧？ 因为我听过。你哋估先啦，不如。 好啊。 咁啊。 我哋未听过，咁你唔好讲啦。 系老鼠妈妈同阿老鼠仔讲咗一句说话。 老鼠妈妈同老鼠仔讲咗一句说话。 几多个字噶？ 四个字已经讲完噶啦，可以。 都叫你唔好。 都叫你。得得得得， 乜乜， 嗯，咁你唔好估啦。 我哋有冇 系咪学一样嘢啊？ 系， 得我知道。 嗯， 我哋有冇成日讲噶？ 有冇成日讲？冇成日闹 人， 某一种情况下你会 系啊？ 闹人定赞人嘅？ 唔系赞人嘅，系叫你学一样嘢。 哦，学 系啦。 嗯，你学好啲啦。 嗱，我数十声啊，我估唔到嘅话，我就开估啦。 唔系十，佢罚佢，唔好罚我。 八，我冇罚。七，六， 都叫你学。 五，四，三，二，一，开估啦，好唔好？ 放弃。 都系叫你学好外语啊。 哇，你好 啦，好嘢， 系啊。 系几好啊呢个？ 系。 喂，冇理由你唔知喎，马老师。 我哋 赖老师有学紧猫叫，一扮咗猫叫啦，咁正。 系喎，我 有乜可能你唔知噶？ 我会记得起呢一个咧，系因为你今日你扮猫叫，系啦。所以其实呢一个咧，我已经摆咗喺我自己嘅锦囊度嘅。有时有啲咩咁可以攞出嚟， 所以马老师好抵 制啊！一餐，咁我今日就多谢你，因为我觉得呢个好好笑啊！我系喺一个综艺节目嗰度咧，就有一个人系成日都讲烂 g 嘅，同埋成日你都要讲嗰啲咁嘅烂笑话嘅。佢呢个。我真系笑，同埋佢有另外一个好快嘅啫，就想问下你嘅就系海水点解会系蓝 色 嘅？ 我听过， 你继续讲啦，你继续 讲。海水点解会系蓝色？ 海水点解会系蓝色嘅咧？系啊 ，Michael 知唔知噶？ 我隐约听过。 OK， 咁算啦， 俾提示佢啦。 咁就佢估啦，系啦，冇错，同嗰啲喺里面住嘅鱼有关嘅嘢。 佢会点啊？ 会喷泡。 九 唔识啊，唔识啊， 唔得噶，你一条都答唔到，你就会变咗琴日嗰只猪头噶啦。 我系攞嚟煲粥噶啦噃， 攞呢个头嚟煲粥噶，马老师。 边鱼会点啊？ 好阴面啊！ 唔咯唔咯唔咯，哦， 冇错啦，啱咯，佢咪就系 blue。 我有啊。 好啦，马老师不是昨天的猪头， 是今天的猪头， 是明天的猪头啊！ 系啊， 系 啊， 有你啊 ，blue。 爱火花浓情与蜜蜂想再讲感受及情话，你别再怕来得不知他真与假，始终人生不必自由错或得信我共你，此世最下去悲与伤，忘记他，可不可不叫着要归家，可不可不说话似哭哑巴，忧郁给我好吗，背脊给我好吗，今夜抱拥是我吗，开始感觉好吗，抛开一切好吗，可否不想昨夜你跟他擦着爱火花，浓情如迷不想再讲感受及情话，你别再怕来得不知他真与假，始终人生不必只有错或对，我共你，此际最下去悲与伤，忘记他，始终人生不必只有错或对，相信我共你，此际最下去悲与伤，忘记他，可不可不叫着要归家，可不可不说话只哭哑巴，忧郁给我好吗，灰色给我好吗，今夜抱拥是我吗，开始感觉好吗，你跟他呼吸给你轻价，当天给你火把， Baby baby kiss me 爱我吧、oh yeah. 你好，节目风骚范，有时网上好多小朋友嘅 IQ 题咧，我特别中意玩，因为嗰啲咧太容易咧，咁你会觉得好有成功感嘅、嗯。不如你试一个啊！ 好啊！ 嗱，呢一个咧就话有一日只狼咧追只羊咧，追追追，狼追只羊，系啊， 追 只小羊羊，追 追 点知佢逃咗喺个地铁车厢里边，诶、哎，佢就唔食佢咯，点解咧？ 因为地铁车厢不准饮食。 系啦，呢个小朋友 IQ 题咯，系非常之容易估嘅。 喂，你都几叻喎呢啲嘢。 系啊，因为我唔系，因为我又好无聊噶。 唔关事，我都冇噶，系我都冇噶。但系其实问题我唔会系咯，我好渣噶呢啲，系啊，啲僆仔会好开心，对住我。OK， 好，好，翻嚟咧，一阵间就会喺网上情，同埋十一点钟之后，我哋今日讨论区就系有乜嘢原因会令你对一个地方恋恋不舍咧？ 好的。 网上情，生命在两极之间。从前有一个农夫，他有一块种嘢好差嘅农地，他就抱怨啦。如果神俾我控制天气，一切嘅事情都会变得更加好。因为佢唔识种嘢，所以而家就控制到个天气咁差啦。神听到佢说话就同佢话啦：我会俾你一年嘅时间，你自己控制翻天气。你想要好天就好天，落雨就落雨，咁 OK 啦。呢个农夫好开心，哦咁就好啦。我而家要晴天，跟住太阳出嚟啦。佢想试下就话：诶，唔好啦，而家落雨。真的就落雨喎，呢一年佢真係可以又要阳光又要落雨。睇佢嘅农作物越长越大，哇佢好开心啊。嗱，我而家教你点控制天气啊，啲农作物而家生得几好。到收割嘅时候啦，农夫带住佢嘅镰刀去收割小麦。点知埋到一望，佢嘅心沉到谷底，因为植物嘅茎上面乜嘢都冇。神就问佢啦：你嘅农作物又落雨又好天，你可以控制到啦，咁生成点啊？呢个农夫就抱怨：我唔知点解啊，生得好差，好惨啊！神就话：你又话你已经控制咗天气嘅，你要嘅嘢我都俾晒你咯。农夫就话啦：呢个就系我迷惑嘅地方啦，我得到太阳、雨水，样样嘢由我控制。点解冇收成嘅？神同佢话：你从来冇要求风、雨、冰雪或者每一件会净化空气嘅东西。有咗呢啲东西，你嘅东西，你嘅植物先可以长得更加坚硬，更加有抵抗力。而家只系得太阳同雨，就系长唔出农作物嘅理由。人生同样都系经历挑战，先可以有生命。只有当你拥有好天气、坏天气、喜悦、痛苦、冬天、夏天、沮丧、快乐、不适与舒服，而种种加埋，先可以有生命。人嘅生命在两极之间移动，喺两极之间学会如何保持平衡，喺两只翅膀之间学会如何飞翔。 生命，生命这可。家伙，何时我也说他不错，原谅我。生命，生命这好家伙，何时我也说他不错，原谅我。是他是他，给我光阴和灵魂。相亲和情人，是他是他，给我知己和良朋，是他是他，给我天空和浮云，还让我去印下脚印，让我听宇宙星云，让我认识许多个好人，奇人能人同途人，我无穷眼望事实，有我这样龙梦凌晨，生命生命这好家伙，何时我也说他不错。是我也说他不错，原谅我。再有缘力，何日我也对他尊敬？再有缘力，何日也要过得起见？再有缘力，能在世界已很高兴。再有缘力，成败照相以表尊敬。再有缘力，能摘遥遥之星，全赖红红星命。 我自己和梁伯，是他是他给我天空和浮云，还让我去印下脚印，让我听宇宙声韵，让我认识许多个好人，奇人能人同途人，和睦共难忘时辰，有过这样梦梦梦神，三三这好家伙，何时我也说他不错，三三这好家伙，何时我也说他不错，原谅我才有怨念，何日我也对他尊敬，才有怨念，何日也要过得起，才有怨念，能在世界已很高，才有怨念，成败照常以表尊敬，才有怨念，能摘遥遥之色，全赖红红胜利，从没有怨念，狂热爱胜利，从没有怨念，明白他何经，从没有怨念，狂热爱胜利，从没有怨念，明白他何经，从没有怨念。 今日咧新聞裏面都講到啦，有啲嘅餐廳用緊嗰啲叫做電子落單啊，即係整個 QR code 嗰啲， 係 咪？我最初咧，我拎起我真係覺得咧，即係嗰啲唔知點，係啦，即係撳嚟撳去應該點啊咁樣。你會唔會都寧願有個真人企喺度？誒唔該，我要乜乜乜乜 嘅。會啦， 其實講緊都唔係餐廳啦，快餐店都已經係啦。但係有時你會見到啲上咗年紀，好似我呢啲咁樣咧，但係仍然俾人哋叫妹妹嗰只咧。個問題係搞嚟搞去都搞唔到㗎。 唔係啊，最 到最尾就以為落單，但係冇落到。 等咗成个钟， 跟住最唔好意思，后边一串人喺度等阿姐得未啊？ 系啊， 我试过因为咁样嘅话，跟住我走啊，我知啊，咁但系真系唔识就唔识噶啦，老板系咪先？ 有时反而系咩咧？即系首先点解会有多咗呢一个 system 出嚟咧？就因为 covid 啊嘛，佢系想减少人同人之间嘅接触。我觉得个原意系好嘅，但系有时咧，即系譬如我试过最麻烦系咩咧？落错单。 之后佢个 system 你都觉得 之后揿 错， 可能我想要食 B 嘅，我揿咗 A。之后咧，佢个 system 咧入面一定要你加埋个甜品嘅， 冇错。 但系我唔想食甜品， 冇错。 即系你又要嗌翻佢翻嚟，咁我觉得，诶，不如你一开始就唔好要呢一个 system 啦，直接俾个人嚟就得啦。不过有时候有啲餐厅咧，嗰个侍应咧都唔得人理你，咁我觉得，喂，有啲餐厅有呢一个扫描嘅落单嘅服务，我觉得系快过。佢個侍應過嚟喎，即係要睇餐廳，我覺得，有時係好，但有時麻煩咗， 同埋睇下佢嗰個設計啦，即係佢嗰個板啊，有時好複雜噶嘛，成板好多嘢你睇噶嘛，跟住你揀完之後又唔知配啲乜嘢噶嘛，又問你要唔要啲咩噶嘛，係 係啊， 好煩。好烦咁咯，咁就讲话而家个争拗就系好多时咧，佢用电子落单咧出嚟咧，就本来电子落单嗰度写个收费咧就唔系咁嘅，落到后来咧就收费咁样，有啲餐食嘅解释嘅，系啊，我哋未 update 啊，咁样啦吓，即系类似咁样，咁就变咗好多，所以今日消委会就提出咧好多嗰啲类似呢啲嘅争拗，就冇人对人之间咁容易沟通到咯。 落單呢樣嘢，我覺得其實都係人與人溝通之間嘅嘢，即係等於嘅就係你要去街市嗰度買嘢，係嘛？我新鮮嘅我先至會嗌或者係點，但係當然你要睇下係乜嘢類型嘅食肆咯。我會覺得，如果你話快餐店嘅話，我覺得都係無可厚非。但係我真係會覺得一樣嘢嘅就係，你有冇留意到一樣嘢嘅就係，佢唔俾你跳嘅。即係嗰啲佢問你嘅話，你一定要答咗佢呢條問題，係咪啊？加要唔要冰？係啦，你一定係唔要，你一定要係要答曬佢所有嘅問題嘅話，佢先至可以俾你到最後尾嘅時候結帳， 係咪啊？ 哇！我真係好火大，你明嗎？ 我有次去一個咩咧？即係我唔開名咧，就係有一個書店，但係入面有得食嘢嘅。嗰個又係咁嘅電子 system 咧，佢一定要你跟甜品，但我同佢講，我唔想食甜品喎，即 係 我哋個個顧客係排隊。去嗰個收銀機前面同嗰個售貨員， 即係你要 cancel 嘅話，你就要排隊。 係啦，個人點解你哋要出嚟落單唔用 system 嘅？我話你個 system 逼我哋一定要食甜品，但我唔想食甜品。我話唔好意思，我哋今日嗰個 system 做嗰啲維修啊，可能有啲筆啊嗰啲， 係咯，所以人咪即係會 flexible 啲咯，係咪？ 就麻煩啦。 你知唔知啊？你知啦，我成日睇啲 journal 噶嘛，睇啲文獻。 咩叫 journal？ 你知唔知二十年前咧，每一个人咧平均每一日咧有六十分钟 對住一個實體人傾偈。 嗯， 而家咧二十年後，每人平均每一日只係同一個實體人傾二十分鐘偈、 嗯， 少咗好多。於是咧，好多人已經唔識面對面溝通啊。 啱啊，好耐啦。 同埋咧，其實咧，如果真係餐廳咧，佢會我覺得幾好啊。小姐、靚女，今日食乜嘢啊？咁樣樣，即係呢啲幾人性啊，嗬、 嗯。 又係嗰個例牌啊，咁樣。我覺得呢啲好温馨嘅、嗯。 我同意你講嘅嗰樣嘢，因為我覺得呢一樣嘢其實就係人性化嘅一種服務嚟嘅。咁如果你變咗一啲冷冰冰嘅嘢嘅時候，其實有時你唔會覺得好慘嘅咩？你由落去，跟住你揀嘢食，跟住你食完嘢，啲人嚟捧嘢嚟俾你食，你根本就係自己一個人咧，係被 isolate 嚟嘅，直至到嘅就係你俾錢啦，你都係冇同一個人可以傾到偈，同埋有一啲 connection 嘅，係冇人睬你嘅。我都試過有一啲係咁樣啦。初初嘅時候，我覺得都幾爽嘅，因為其實我都係一啲咧，就係你唔好煩我，我好清楚我自己嚟到做乜嘢。咁但係個問題。就是、有時你有某些時候你想跟我哋傾下偈，或者有些互動的時候咧，佢就一刀切咧。我覺得呢一樣嘢就真的有啲冷過咯、嗯， 太過冷啦嚇，好機械人嘅世界。OK， 好，十一點鐘先聽新聞報告。 香港有冇動物園？ 有，風騷動物園啊嘛，有好多動物噶，例如 咩？我係小羊羊 Brian， 聽住我把聲，即係人都暈啊！ 走啦，我係進馬強，高大威猛靚仔噶、 啊。喂，你係龜啊？ 嚇、啊，龜點叫噶？ 扮龜啦！我係貓 B A， 最犀利就係我把嘴。 我係馬騮張，唔單止中意食蕉蕉，而且中意蕉蕉同大家做風騷快活人添，嚟啊！ 進馬強。 二台话你知， 你上个月同屋企人去越南，咁有冇去兴隆啊？ 你唔好以为我唔知道，你所讲嘅兴隆系越南首都河内以前嘅叫法，意思系上升中嘅隆，后来喺1831年就改名为河内。 咁你去咗啲咩地方啊？ 去咗河内市中心嘅一个天然淡水湖，叫环剑湖，面积大约12公顷。湖嘅中央有玉山寺、七玉桥、龟塔等等古迹，系河内著名嘅地标兼旅游景点。唔止游客会去，亦都系市民日常休闲娱乐嘅地方。 环剑湖我就未去过，不过我上次越南旅行呢就去咗下龙湾，佢喺199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游客可以坐游船游览岩石小岛群，观赏大自然嘅鬼斧神工。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嘅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至8点嘅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超 B 私分。 话你知， 呢度餐厅嚟噶，唔好喺度喂人奶啊！ 经常喺翻工时间去泵奶，扣你勤工奖。 商场有大人细路，唔可以喂人奶咁不雅。点解喂人奶要好似打仗咁？ 经修订嘅性别歧视条例，保障妇女唔会因为喂哺母乳而受到歧视同骚扰。平机会查询电话25118211，喂哺母乳。不容歧视 ，CIBS 人人广播。 想了解多啲，行出去好啲。 搭咗咁多条扶手电梯之后，我哋终于嚟到香港岛嘅摩罗庙街啦。 最熟悉的陌生城市。 英政府诶系搵好多印度人过嚟咧做一个雇佣兵嘅，咁我哋香港人通常叫呢啲人咧叫摩罗，咁所以咧佢叫摩罗庙。附近仲有一条叫做摩罗街嘅。 CIBS 节目最熟悉的陌生城市，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CIBS 人人广播。本地表演艺术场地不足，将闲置空间俾艺术团体使用，系咪一条出路呢？为推动文艺发展，政府有意增加表演设施，点样令资源惠及艺术工作者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表演何处去？星期四晚7点半，港台电视3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和感恩的人是最快乐的。不过最丰收快活就梗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丰收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好啦，礼拜二嘅早上， 乜都讨论区， 有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就是我哋有咩原因会令你对一个地方恋恋不舍呢咁样。 你讲先啦。 我讲先啦。其实呢我唔知道你去咗一个地方。首先咁讲就唔知道你鍾意啲乜嘢嘅旅游嘅地方或者方式啦。有啲人鍾意呢啲叫做好静嘅冇咩人嘅好多大自然嘅。但有啲人呢就会觉得好闷呀咁样。有啲人呢就会选择啲城市呀好多 shopping area, 好热闹嗰啲咁样。咁我就前者嘅即係我鍾意一啲呢好静嘅。最好少啲人多啲大自然。嗰啲地方呢我去到呢我会有一种呢好切割嘅感觉，即係同你平时嘅生活。因为大家都有生活大都市啦咁样。我成日觉得呢呢、這个我自己就当你去旅行呢你好想同自己平时过嘅日子好唔同见嘅嘢好唔同嘅。咁所以我好鍾意一啲呢山啊海啊同埋即係靜啲嘅地方囉。咁所以我會較為喜歡我講過㗎喇布吉島啦。即係一個我第一次去到就已經諗啊，如果我第時即係我唔知大家會唔會去到呢個地方，你諗下啊，我想唔想第時退咗休之後我嚟呢度住呢咁樣。如果呢個地方唔係旅行係長住會點呢咁樣。我係耐唔耐就會諗呢一樣嘢。咁所以呢個地方呢對於我嚟講呢同人去就试过啦，自己去都去过几次，即自己去。咁同埋真係有会问一啲留意一啲嗰啲叫咩地产嘅信息啦，睇下佢因为都有地产公司㗎嘛，睇下咩价钱先咁样。咁虽然到而家都冇付诸实行，不过呢係真係又喺脑海里面係諗过呢个地方如果作为一个长居地係唔係会好开心呢。嗱又咁讲话有啲人话喎，你去旅行开心呢唔等于你住得开心嘅，因为你 心情唔同啊嘛。 第一心情唔同啦，第二其实一个人住喺呢个地方，如果系 for lifetime 咧，你系需要好多嘢噶。你唔系净系话望住个海就开心，唔通你真系日坐喺海滩望住个海就可以过一世咩？系咪？即系你有好多，譬如你朋友啦， 工作啦。 我撇除工作，我当你退休啦。撇除工作，朋友啦，或者你嘅消闲啦， 有咩 世 艺， 有咩消闲嘅东西啦。再讲文化啦、语言啦，好多好多嘢咯。咁所以系嘅，即系呢一样嘢可能都会唔系即系好似我想象中咁简单嘅。咁不过亦都呢个原因咧，令到我好多次就去咗类似呢个地方啦。我话类似意思，即系我后来 重复又重复咁去。 除咗佢之外，我都揾咗几个咧。是有都是呢啲海滩啊，一啲热带嘅地方啊。 系咯，你有去过咩？除咗布吉岛， 嗰、那个叫做咩 ？PP Island。 PP Island 系都系布吉岛嘅一部分啦，因为佢 但系其 实 你系系啦，唔知道你去过边度啊嘛？你就系成日都讲布吉岛。 嗱，菲律宾都有啦。 哦。 我而家我要谂翻嗰啲名字先，系、啦，即系总之系呢啲即系以游水啊、 阳光海滩 啊嗰啲咁样、你哋中唔中意噶？其实？ 但系你未讲嘅就系话，其实系乜嘢令到你咁中意呢啲咁样嘅？ 唔系就系我中意住喺呢啲地方咯，即系我有能够将我同所有 点解啊？点解中意住呢啲地方啊？ 唔知噶，人有阵时即系嗰种， 因为啲女仔着衫比较少。 嗱、 就是， 嗱嗱嗱，真心讲，不排除呢一个其中一个因素会考虑嘅。 唔系啊，唔系啊，对唔住，我真心对唔住。 我嘅意思系，你我以为你讲中我。 好难讲， 唔系咁，但 系 你都之后讲有前辈喺咁热嘅阳光与海滩，唔可以着到我今日咁噶嘛，一定要系小布。 其实系噶， 咁我话你啦， 咪系咯，所以着得小布都正常噶。 都系就系得我话你啦，我哋上面其实一个同事都有讲，就系你好似呢件衫唔系好啱呢个 season。 因为今日咧着咗件衫咧，好似感觉上 好似好热口咁样， 但系系薄嘅，好似有啲皮肤滑捋捋嘅。摸下马老师。马老师，你都唔使理我啊！ 冇人想摸你， 系啊，冇人想理我， 送埋你都费事咗， 都 要啊！ 要 脸， 你咧？咁你有咩留恋？ 其实我同阿 Michael 大佬都系一样嘅，我都系比较中意啲即系大自然啊，有山有海啊，最好就去完嗰个地方咧，即系觉得哇！原来呢个世界唔系咁繁嚣噶，系好宁静嘅。就系咩咧？嗱，我系去过一个地方，但系我系未有机会去第二次嘅。嗰、那个就系西藏旅行啦。咁嗰阵时咧系去工作嚟嘅，系一个 嗰啲叫乜拍一啲旅遊直播啦，咁、所以就喺同啲內地嘅機構咧去合作嘅，咁所以就去咗成個西藏地帶去咗個半月， 哇， 係有真係發達，我覺得 真係發達。 你唔好計嗰個人工先啦、都撇除人工，你就算唔俾錢我，你就咁幫我 plan 曬所有行程，揾曬導遊， 因為嗰陣時候去西藏係幾貴， 但你做嘢啊， 係幾貴。 旅遊直播咧，即係有個旅遊嘅節目。 你有冇事啊？有冇高山症啊？ 嗱，可以分享下，本身去之前咧就好緊張嘅，因為 我都 係嘛，因為咁瘦削又咁虛弱咧，睇落去個樣好似 唔 係都唔襟捱。 有聽講過就係話，你個身體越好，你上到嗰啲地方就越辛苦。 冇錯啦。 咁佢咁高，會唔會又有著數咧？我都係稀薄啲嘅旅遊， 可有關，因為佢吸高。 但係佢嘅前輩講得啱嘅就係咩咧？因為嗰啲當地嘅導遊啊，或者領隊都係話啦，其實反而你平時冇乜肌肉咧，反而就冇咁個 loading 啊。 因為你需要嘅養分，唔係因為需要嘅 氧氣 冇咁多，咁所以 咧 就佢稀薄嘅時候你冇咁辛苦。 冇錯，反而大隻大大隻隻嘅人咧，你肌肉好多咧，你相對要嘅空氣咧反而仲多。反而我相對就冇乜高山反應嘅。 你好啦。 唯一嘅反應就係咩咧？一去到當地第三日就，因為我哋喺四川一個叫稻城亞丁嘅地方開波嘅、一去到當地已經好似講緊唔知二，我唔記得咗二千幾米啦，已經、即係海拔二千幾米。 佢俾你慢慢 去，佢、叫 你 適應一下先，唔好咁快。咁之後咧，一去到第三日就已經開始流鼻血，就喺嗰個半月入邊， 好燥噶， 不斷流鼻血。可能同你講嗰下嘢咧，唔好意思啊，我流鼻血咁樣， 好驚我。 係好，但係咧去到咧，即係你一落嗰個地方你呼吸嗰啖空氣，你已經 feel 到係唔同啦。同埋你望出去每一個景咧，真係咩叫做一望無際， 係 咪啊？無邊無際嗰種感覺係真係，哇！ 佢就係個機場已經好誇張噶啦嘛，你好似覺得你自己去咗另外星球咁啊嘛。 嗰、那個機場咧，即係我喺嗰個亞丁機場咯，係好似係冇記錯咧，係全世界最細嘅機場。 嗯， 係講緊真係，我諗我哋港台呢一個 radio station 都大過佢，係、啊，真係好細。咁、但係一去到望埋去，哇！天同地咧，你 feel 到真係好似連成個 一條線 咁 靚 嘅。嗰、那個藍色係你從來冇見過嘅藍色，因為喺佢個咁樣嘅空氣嗰、那個粒子嗰個情況下咧，哇！嗰啲顏色係你唔係成日見到嘅，真係好靚。 你企喺個山上面，即係你每去嗰個地方，因為我哋會揸車啦。我諗每揸兩三個鐘頭就會落去拍下嘢啊，打下卡咁樣。嗰啲湖啊，咩叫湖水藍啊？ 咩醋咩醋就係湖啊嘛。係 有個叫咩藍？辣木醋噶， 唔会记得 系啦。嗰啲咩醋咩，即系咩醋意思咧？即系咩湖咩湖？ 唔系啊， 嗰只湖水蓝咧未见过，原来湖水蓝真真正正蓝， 系 蓝 得嚟系绿嘅，蓝 得嚟 系 好假， yes. 好似系一幅 画咁， 一幅油画。咁所以我去完之后，每次翻翻嚟谂起西藏，都系谂起哇，我都想再去。同埋咧，唯一一样我觉得而家咩叫自由自在、奔放嘅感觉咧，我未试过骑马。我未學過，但系咧嗰陣時嗰啲叫咩藏文啊，藏文去教你啊啲到時咧點樣去騎啊，點樣去叉就係行，鋸就係停咁樣。你係可以係一個 係啊， 無邊無際 嘅， 即 係 你叫啲馬仲聽。 佢就行，咁佢就會自己停。 我哋搞錯咪 馬， 都 只有馬有條馬先而家。喂，唔啱啊，錯曬啊你。係啊，就佢真係喺嗰個草原度馳骋，我即係自己有夠膽叉條繩，佢就真係會跑啊，會咩？喺香港你係冇呢個冇得玩咯。Even 我翻嚟香港，我去嗰啲 騎術 學會騎術學，都真係唔得啊。佢又要綁住條繩啊，可能真係。行兩三步已經到邊 了。但是你咁喜歡，那你會不會好像 Michael 剛才這樣說的，就說啊，都會想到第時呢，我有這樣的機會的話，我就會在那裡住呢，或者會在那裡退休呢，你會不會這樣？只一想就想到去。 都要看看對方，即是究竟我另一半喜不喜歡，還有究竟我頂得上另一半咯，即係如果呢個世界得我同佢啊， 咩叫做頂？ 我應承你一樣嘢，我陪你。 即係如果呢個世界得 咁就死啦，咪放過啦，馬老師，我留翻喺香港算啦。 即係乜都冇啦，淨係得你同佢啫。 就 人係有關， 人 係 好關， 好有關係。係我同意，我同意。 同埋因為即係西藏咧，嗰個人口密度真係好低， 係 可能你真係嗰個嘅物資咧，唔係咁 咁足夠 咁方便啊！即係唔係話落街個超級市場就喺呢附近，可能你真係要行 一兩個鐘頭。 你去嘅時候更加添啦，係咪啊？嗰陣時候應該係嗰啲鐵路又未咁 都冇，我哋揸車嘅，我哋揸車 冇錯， 係啦。 不過聽講嘅就係話，好似係青藏即係嗰個鐵路係啦，咁開始咗之後嘅話咧，佢又會比較熱鬧啲。 但如果你真係好似頭先 Michael 大佬講，你間唔中當係旅遊嘅話，哇！你日日都好似喺一個人間天堂，嗰度。 你可以咁講嘅嚇，都可以咁講嘅。 我真係覺得而家去完之後，諗翻每次諗翻都覺得一諗啊，應該哇個人係好 relax。 但你有冇覺得嘅就係佢有一啲旅遊嘅地方咧，對於你嚟講嘅話，你係成日走咗之後嘅話咧，你會有即係掛住佢啦。但係嘅就係如果你再要用力去再諗住再去咧， 你就唔想 啦，係好難嘅。 其實係 㗎，有啲地方係會有呢個咁樣嘅感覺嘅。 譬如西藏，我去拉薩係嘛，最高嗰個 拉薩咯，拉薩咯，機場 最 amazing 係咩咧？嗰度啲人啊，你 pass by 咧，或者我哋 on the way 揸車嘅時候咧，我哋會落車做訪問嘅，會見到啲人係踩單車，即係好衣衫褴褛嘅， 即係佢哋係嗰啲叫做滑踩單車去旅遊， 佢哋踩單車去嗰個拉薩度參拜添啊，佢哋有個名 嘅布達拉宮， 係啊布達拉宮，叫咩跪拜啊，類似嗰啲， 嗰啲三跪九， 唔知人幾多步就跪跪拜。 有一個係最兩個最 amazing 嘅，有個係咩咧？有個四廿零歲嘅叔叔，佢話佢辭咗份工，我話你邊個出發？佢喺廣西出發，我哋見到佢嘅時候，佢已經喺廣西騎咗唔知四十日啦，叉單車。佢話佢目的就係要去。那個拉薩去嗰個頭先咩布達拉宮啊？ 布 達拉宮嗰度去拜嗰個藏佛啊！即係我好欣賞佢嗰個，雖然我有第二個信仰啦，但我都好欣賞佢嗰種 毅 力，毅 力 真係唔容易。我咁你瞓覺咧，佢話冇嘅，真係你踩到邊就瞓到邊。 係啊， 你帶住少少錢 嘅，其實若果係咁， 即係你人生個目標。 係啊，趁你細個嘅時候嘅話，我覺得係要做呢啲嘢。 係啊，我睇過一套電影，就係講嗰啲藏民咧，佢一生咧要去嗰度布達拉宮嗰度一路跪拜嘅。嗰套電影咧就係。影住半紀錄片形式，影住佢哋成班人一齊去，我介紹你睇下，好好睇啊，係啊，但係冇劇情，冇乜劇情。 叫咩名啊？ 我唔記得咗，我等間查下。 係啊，仲有第二個咧，就係呢個妹妹嚟噶，佢真係頭先咁啊，三跪九叩，但我唔記得咗佢係行唔知行五步就踎低八啦，佢就係用唔著鞋赤腳嘅方式，又係由佢自己嘅居住城市行去呢個布達拉宮咯。哇，你諗下，即係你唔好諗啲錢啦，你諗下點樣去完成呢個旅程啊？我就算 我覺得 有 一個信仰，佢所賦予你嘅有一種嘅力量，係唔係一般人能夠 理 解 嘅 咯？但係我非常欣賞，即係 辭工咁樣，你會唔會啊？辭咗份工，可能騰 辭一份工，我未必 會。 但係如果你話我唔我可能第退休嘅話，可能我真係會諗下，會試下去做呢一啲嘢咯。或者去一啲我覺得係好難，你冇乜可能你想去 一 個地方，一定 有 差， 一定 要完成。你嘅 bucket list 你裏邊有一啲嘢嘅話，你唔可能話我請假請一個月，可能我好想去呢個阿丘比丘嚇，即係我就好想去嘅。咁或者係想去一啲比較遠少少嘅地方。咁但係你如果你真係有份工嘅話，你好難噶嘛。咁如果你話真係要放低啲咁嘅嘢，我就會想去呢一啲咁樣嘅比較遠啲嘅地方。 所以去咗嗰次一次之後，我暫時都。仲未有機會去第二次，因為你始終又要約朋友啦，你我諗又要騰空兩個月時間，係咯咁樣咯。但係唯一另外一樣嘢就係飲食方面啦，佢哋嗰啲叫咩羊奶係咪定駱駝奶？我唔記得咗。 你覺得好正咩？ 好素啊！ 酥油茶， 我 超中意酥油茶， 係酥油茶， 酥油茶 好難飲啊， 好飲啊！佢仲要擺落喺一個木桶度，就係一樣嘢，就係咁戳戳戳戳佢噶嘛。仲有嗰啲酥油嘅話，你拎出嚟嘅話咧，好似有啲嘅我哋嗰啲牛油咁樣噶嘛，一嚿筆落去，咁要沖一杯茶俾你飲。哇！飲完之後你成個人暖曬嘅。 因為嗰陣時嗰、那個其中一個地主，即係佢主要一個嘉賓啦，佢就延開咗鋪咗一張地氈，好大張嘅，擺曬佢哋當地所有好味，好好味嘅美食。咁我哋當然懷咗興奮嘅心情啦。我試完即係唔係冇乜邊種餸菜我係啱胃口咯。之後佢話酥油茶啦，咁我飲完第一啖，哇！有冇落口又唔敢吞，又唔敢喺佢面前掠出嚟。之後佢又想斟多幾杯俾你，哇！唔使啦，多謝就夠啦，留翻俾其他人啦，咁樣咯。 好，旅游嘅乐趣，今日继续分享下，有咩地方会令你恋恋不舍呢？下半新闻之后翻嚟，我哋继续啦。 潜入了新世代，天已开，把七色鸟兽盛在，糊涂精灵都游出来，围着墙。 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籍港人梁成运被内地法院裁定间谍罪成，一审判处无期徒刑。行政长官李家超话，任何人士如果被内地执法单位拘捕，都会按照通报机制通知港方，目的是通知他的家人。特区政府会按实际情况提供协助。李家超说，今次案件说明国家安全风险仍然潜藏社会，香港现时的情况虽然大致稳定，但是对国家安全的风险不能够掉以轻心，要有所警惕。2019年黑暴和港版颜色革命是警钟，要长期留意相关风险，慎防潜伏力量，包括元对抗。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又被问到康文署最近将公共图书馆部分非政治书籍下架。李家超回应说，公共图书馆有责任履行职务，原则是书本不能够违反香港法例。他亦都对康文署职员的专业有信心。继二月有大型企业旅行团访港之后，再有大约2000人的企业团来港，并且分批每团大约1000人先后到港。11月继朝早抵港之后，先到沙头角食盘菜，下午到亚洲国际博览馆开会和观看演唱会，期间亦都会观光购物。来自湖北的黄先生说，已经第三次来港，预计会花费大约10万元在港购买黄金首饰等的物品，并且相约公司同事在港游玩大约1个星期。首次来港的钟先生说，期望在香港游玩期间可以购入心仪瑞士名表，预算大约10万元，除了购物之外，亦都会在港各景点观光游玩。他们经香园围口岸入境，有带团领队说，已经安排大约50架旅游巴接载首批到港的1000人。康文署今日移除位于荃湾的赛马会德华公园内一棵已经枯萎的古树名木，以保障公众安全。有关古树名木是一棵银杏，高9米。康文署招早在2018年发现这一棵树木的健康情况转差，出现树冠稀疏和枝条枯死的问题，并且已经即时加强树木护养工作和定期检查树木健康状况。 在2020年有關樹木的健康情況持續惡化，康文署隨即加強樹木檢查和進行一系列樹木護養工作，包括施肥、鬆土等。去年八月再次實地檢查時，樹枝和樹幹枯乾，確定已經枯萎。康文署重申，只會在沒有其他可行的風險緩解方案之下，才會考慮移除有問題的樹木。新西蘭首都惠靈頓一間旅館發生大火，至少6人喪生，消防說已經有52人獲救，估計仍然有11人下落不明。這間四層高有92個房間的旅館頂樓在當地星期二凌晨起火之後蔓延，黑夜之中可以見到火焰和濃煙從旅館的頂層窗口湧出，當局出動80名消防員和20架消防車撲救，6名送院的傷者之中一人情況嚴重，另外有15人在現場接受治理。總理希普金斯形容今次大火是悲劇，承諾徹查，包括檢視建築是不是完全符合規則。澳洲總理阿爾巴內塞說已經向希普金斯表明願意提供援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炎热，亦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050点，系升78点，总成交金额392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11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44点，跌3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4.6升3.6，盈富基金20.18升6仙，美团138.8升2.5。建设银行5.36跌2仙，阿里巴巴86.05升6毫，京东集团147.0升5.9，恒生中国企业68.78升2.8，友邦保险81.75跌3.5，中国平安57.8跌2.5。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36，日元136.03，瑞士法郎0.895，加元1.347，人民幣6.959，英磅對美元1.253，歐元對美元1.088，澳元對美元0.669，新西蘭元對美元0.625。日經平均指數報29,915點，升288點。港金報18,850蚊，跌2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016.38美元，賣出2,016.9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医院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医院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喺港岛区，较早前北角英皇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糖水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英皇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糖水道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另外由于有水管急收，大角咀道去返澳海城方向，近住狮哥帽街的慢线封闭，就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三号干线一号码头机场同埋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最后阴谋引爆终极结局。 逃离雷城之后，吴邪逐渐察觉到整件事幕后另有一股势力，目的是启动莲花神器，开启终极宝藏。而奸细的真正身份竟然是 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最终回，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最近喺地盘整亲啊！工商唔使愁，有劳工处建造业工商雇员复康先导计划，帮你嘅神队友。受伤工友唔使轮候，就好快可以接受私家复康治疗，全程有专人跟进，咁就可以快啲好翻开工啦。私家服务都只系公立医院收费，雇主要依法喺工商发生14日内情报。计划热线2293-7000。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好啦，一个令你恋恋不舍嘅地方同埋原因。 好，剩翻我同埋马老师， 系 清真磨教叉烧，清真磨教叉烧，姐， 嚟先， 嚟先。赢咗先啦， 赢咗话事，啊赢咗话事，快啲。 好，我有两个地方嘅，我俾你哋拣，一系就系前苏联，一系就系尼泊尔。 两个都中意， 系啊，不如先讲前苏联。 苏联真系啊，嗱，好特别。 话说咧，就前苏联即系其实未变做俄罗斯之前，咁我非常之有幸地咧，就同两大巨星，一个就系张曼玉，另外一位就系许冠杰先生，咁咧就去前苏联嗰度咧就系拍一套叫做《红墙飞龙》。咁其实咧我咧冇咩戏嘅啫。但系咧，就因為要喺個氣氛，就係要喺某一架個火車嗰度咧，就係俾人哋暗殺啊！殺死咗之後就冇我氣， 但系你殺死之前咧，總有啲交代 㗎。少少嘢㗎啫，即係其實我得幾場㗎啫。但系咧，我就可以有機會可以去到呢個地方，哇！真係好開心啦，係咪先？咁我覺得嘅就係嗰個地方點解會令到我咁念念不忘咧？我覺得一個地方。佢嘅山啊，佢嘅水啊，或者系乜嘢，点样都好嘅话，都唔及佢嘅人情味咯。所以即系你会觉得嘅就话，前苏联呢个地方，我会唔会俾人哋会觉得嘅就系都系一个会好冷嘅国家，又或者系可能系嗰啲人嘅话，佢哋都同你又沟通唔到啦，大家又讲唔到啦。咁但系其实就因为咁样嘅话，都发生咗有一啲嘅情谊咧。到今時今日，當我睇翻佢送俾我嘅嘢咧，我到今時佢仲喺度啊，係啊，我都係仍然覺得係好難得嘅。話說就係去到嘅時候，因為語言不通，咁所以咧佢就一定要僱用嘅就係喺當地嘅有一啲嘅 翻譯 冇錯啦。咁其實佢係一個叔叔嚟嘅，一個叔叔嚟嘅，有家庭嘅，有仔女嘅，一個叔叔好有型嘅。每一日你見到佢嘅話咧，佢都係著西裝，戴著個尖帽。 哇！我心諗每日都著西裝，馬老師喎。不過佢冇尖帽， 佢有個尖，係咪嗰啲叫尖啊？賊仔帽， 係 啦，好有型嘅，頭髮白曬噶啦。咁每一日咧都係好準時咁樣咧，就會嚟到我哋個候車一個lobby 嗰度就會等我哋嘅。咁跟住佢就會同我哋講清楚，就今日究竟會邊度拍嘢啦，你嘅安排係點樣啦？咁樣有位咁樣個好有型嘅叔叔，都有一個嘅就比較後生啲嘅，但係我就唔係好中意佢，因為咧佢咧留咗嗰啲咁咧八字 鬚， 二撇雞鬚，你明唔明啊？ 轉翻上去嗰啲， 佢真係轉翻上，其實佢都係一個好怕。丑嘅一个男仔嚟嘅，冇错，薯片叔叔咁嘅样，但系佢后生版就永远都跟住佢嘅。但系我同呢个叔叔嘅话就有感情多啲咯，因为你觉得佢嘅就系佢好专业啦，佢好 take care 人啦，同埋嘅就系佢好俾我一种感觉嘅就系一种好有禮貌啦，咁樣咯。 佢係當地人嚟嘅。 佢係當地人嚟嘅，佢亦都識講英文，同埋識講俄羅斯文，係咪？係啦，咁所以佢要做呢個翻譯啦。咁當然啦，咁我哋就要每一日都會見到佢，咁跟住咧，佢亦都會跟演員會比較多嘅，因為好多時候我哋有啲咩需要啊咁樣嘅話咧，佢都要去 take care 你。好啦，咁去到有某一 段期間，咁我哋拍咗幾耐我都唔記得啦，但係其實都係以幾個星期計啦。咁、去到第二個禮拜嘅時候嘅話，咁當然啦，咁有時有啲演員嘅話，佢哋冇戲份啊嘛，咁啊梗係話喂，有啲嘢 玩啦， 係啦，有啲乜嘢可以帶我哋賣咁樣，咁我哋就即係有啲嘢我哋就唔講得嘅，即係其實要去邊度買啲咩嘢咁樣，其實好神秘，但係好好玩嘅。好啦，咁跟住佢就話不如咁啦，今晚我哋知道嘅就係、是我同埋阿張若啱啱咧就我哋冇戲份，咁所以佢就話不如咁啦，我帶你去一個地方嘅話，係一定你嚟呢度玩嘅話，一定唔會有嘅機會係乜嘢咧？佢帶我哋去佢屋企食飯。 哎呀， 係得你同張曼玉前輩兩個， 得我哋兩個啫。 你有冇買啲生果去啊？ 因為我凍， 買啲茶都唔明喎。你講香港咩？買茶， 咁佢帶你哋食飯，咁佢本身個翻譯工作咁，其他人咧？ 我都話佢跟我哋 跟 演員比較多嘛，咁、所以嗰日嘅話，咁、演員嘅就佢已經搞掂曬其他嘅話、就咁我同埋 Maggie 兩個就冇嘢做啦。咁跟住 Maggie 就問，如果係嘅話，可唔可以帶我哋去食去玩一啲比較特別啲嘅嘢？佢就話好，我帶你去一個地方。佢就話就總之所有個人都唔會帶你去嘅，就係我屋企咯。 我想問下有冇羅宋湯飲啊？ 有羅宋湯飲，真係有羅宋湯飲。咁跟住就見到佢個仔啦，同埋見到佢老婆啦，好温馨，好開心。 有冇飲酒啊？ 有。Vodka, 有飲伏特加，咁跟住佢就係有飲咗少少酒，然後你見到佢嘅就係佢喺有限嘅資源裏面嘅話，嗰、那個係個誠意嚟嘅，因為佢就係充滿住佢對你嘅 熱情， 即 係 當你上賓 啦。係啦，佢款待你，佢款待你去佢屋企，咁跟住佢就會同你傾偈啦。咁跟住佢就係食一啲嘢已經係真係好簡單嘅啫。同埋其實嗰陣時候食嘅嗰啲酸種嘅麵包咧，我係唔係好中意嘅，黑色嘅。咁但係就凍冰冰硬骨骨嘅，咁但係就一個湯咁，跟住有個主菜食雞，我記得。 扯出嚟 咁。唔係，即係總之係每人一份雞咁樣啦。咁跟住就完咗呢一件事之後，咁我哋大家就成為咗好朋友啦。咁啊，成日就每日都會見面啦。跟住佢嗰日仲係買咗有一個 Beatles 喺俄羅斯開演唱會嘅時候一個現場錄音版嘅黑膠碟，佢送俾我，因為佢知道我係唱歌嘅，跟住佢就話我送咗呢個黑膠碟俾你，就是、代表我同你之間嘅友誼咯。哇！你唔知點講啊！即係佢係專登去買一份禮物送俾你嘅、 其實真係萍水相逢的， 萍水相逢嘅咋，但係。唔知點解你會覺得你同佢好 click 嘅、即係你會係啊，即係好多嘢講， 升到 係啦，升到咁跟住收尾到最後尾嘅時候，一路都拍啦，咁到最後尾走啦嗰日啦，我哋竟然咧，我有一日咧，我就同阿張偉耀講，你話小華點算咧？我唔捨得呢個叔叔啊，我哋送啲咩俾佢好咧？因為其實佢對我哋真係好好啊，要走啦，竟然有離愁別緒 啊！ 系，因为佢对你太好啦、有个离愁别绪啊，跟住最屘佢就话唔理啦，总之我哋有啲咩嘢嘅话，你觉得佢中意我哋就俾晒佢啦。 得啊， 我有啊，咁我就将我自己嘅就系，因为咧有一次我哋记得我哋拎啲相机出嚟，同埋其实嗰阵时候都几惨，有啲原子笔咧喺佢哋嚟讲，对于佢哋嚟讲嘅话系好贵嘅嘢，咁我哋就将仲啲身上面嗰啲嘅，可能原子笔啦咩咁，佢哋中意嘅嘢我哋俾晒佢，跟住我就有一次我同佢喺度拍戏嘅时候，我哋大家喺度倾偈，咁跟住最屘佢同我讲就。话系啊，见到你个相机，嗰、那个相机嘅话咧，其实就系影相，跟住我就教佢个点样影啊，跟住佢影我，我影佢，我仲记得即系呢啲咁样嘅画面，跟住我心谂就系佢应该会中意我个相机、到最后尾嘅时候咧，我就即刻送咗个相机俾佢， 入菲林噶嘛， 冇错，跟住佢话问题就嚟啦，我哋冇菲林，唔到菲林， 点解噶？ 嗰陣時 物資好貴乏咯，買唔到菲林嘅，係啊，同埋我哋，同埋嗰個電嗰嚿電嘅話，我哋呢度係應該係俾唔到嘅。跟住佢就唔要啦，細嚿嘅一嚿要叉電嘅電。咁啊，最後尾嗰陣，我話唔緊要，我翻到嚟香港，我寄俾你。 哇！ 咁跟住我就送咗俾佢，即係將所有嘅嘢我送曬俾佢，咁我仲可以記得，最記得嘅就係話喺我佢要仲要送機喎，我哋走嘅時候佢仲要送機。咁跟住到我哋要離開佢屋企嘅時候嘅話咧，就。见到佢企喺佢个屋企 门口， 即系所有嘅人企晒出嚟，咁跟住我哋两个就坐咗喺架车后边嗰度，拧翻转面，跟住同佢妈度不停帮我哋 挥手， 不停咁挥手， 好感动啊！ 几个星期嘅认识 系啊，你明唔明啊？你不停挥手帮你佢，跟住我哋两个揽住啦，喊到猪头咁样咯。 但竟然得到啲乜嘢呢，就係、是、有其中有一个剧组嘅人就話、是啊、你哋两个同佢 做咩 搞嗰啲咩嚟 啊？但你嗰时几多岁啊？ 点解会咁啊？ 唔系，但系呢啲纯友谊， 你讲唔到噶，唔关岁数事，唔关啲咩事，系啊。跟住、啊、就一路上飞机，一路喺度谂紧，一谂起佢你就喊，一谂起佢你就喊咯。系、 哦、 啊，我觉得所以就话点样会令到一个地方嘅就系、是、觉得会念念不忘。我觉得咩都假嘅，系 人啊。嗯、 你早知买包橙去啦。 长笛被你念家脱手再忘掉，勤力上尽难再每晚听古典，他带着竖琴而居了，住盐湖城里面，虽解散乐团难以避免，忙着要逼你子女考试八级琴才忘掉你有个乐趣在你大提琴发现，深宵当我们播着那张同一样纪念唱片，弦乐伴奏记忆弹着残旧乐器隔空重聚又再见，时间乐队成长伴侣能团聚一晚，尘封低音管再吹，入了早一拍那位是谁，谁日慢了归队，无需过分尖锐，回忆也为追求乐趣。逐个队员来挂念，敲响三角铃，你又记得同一幕震撼场面，台上是你和他回复同样位置角色，纯属就似那一天，时间乐队早一拍那位是谁，谁人慢了归队，无需过分尖锐，回忆也为追求乐趣，有乐与爱喜与怒和离愁必须，明日各自应付际遇，各有各归去，时间乐队演奏下去，随旋律走过年轻高低曲折之旅，命里只挥棒会只着谁，谁人延续下句，人生有太多泪，人生这乐章真的有趣， 人生的乐章真的有趣，有时人与人的缘分啊、遇见啊，都是好像冥冥中安排了咁样吓。好啦，李克勤的原作之后到马老师啦。 其实咧，我呢几年咧冇得翻乡下咧，我真系几挂住乡下。 嗯， 我因为我爸同我妈咧，佢哋嗰个乡下咧隔条马路，两条村嚟嘅，但我妈嗰边咧就比较有钱嘅。 咁佢哋系咪好细个识噶？ 唔知呢啲嘢，我老豆唔肯讲，我妈都唔肯讲。咁我妈嗰条村咧，佢哋。村口咧有一座城楼嘅，因为佢哋好有钱，嗰、那个城楼咧就起到好高嘅，就系咧望住睇有冇贼啊咁样样，即系嗰时系有呢啲嘢。 以前系咁嘅。 系啊，即系好高，黑掹掹嘅嗰啲砖。我老豆嗰边咧个祖屋咧冧咗噶啦，烂咗跌出去就冇人整噶啦。咁啊好原树，但系咧每次翻乡下咧，我好中意闻嗰阵味嘅。嗰阵味咧令我谂翻起好多，系啦，更细个嘅时候翻。 系咩味嚟噶？ 系咪啲乡村啦、啊？ 乡村嘅味道。而我妈个祖屋咧，佢仲有一个烧柴嗰啲嘅，即系如果 烧柴嘅味道， 烧柴嘅味道，白白白，好香 啊， 好香， 好疗愈噶。 系啊， 你知唔知露营嗰啲人咧，中意玩呢啲嘢噶？ 你试过烧柴未啊？ 因为我乡下。做好細個嘅時候都係嗰啲燒柴啊、燒煤嗰啲爐， 係啊，而嗰、那個 兒時記憶嚟嘅， 係啊，有個鑊，然後嗰個蓋咧係一個木嘅蓋嚟嘅， 係、個灶嚟嘅， 係啊，個咁啊冚住，哇！然後咧行出去咧有個天井咧有條繩拉開個頂，有個窗喺度，而佢哋裡面成間屋都係黑掹掹嘅，因為嗰啲磚同埋已經幾廿年啦。全部黑曬，有個好細嘅窗口就係高高。我問佢：咦，點解個窗口咁細嘅咧？佢話驚俾啲賊入嚟啊，所以個窗咧好高好細，成個感覺咧好得意，我未見過，所以咧我好有興趣去麗若個祖屋嗰度睇下，我想比較一下。然後去到中間咧就有一個閣仔嘅。角仔咧就有啲祖先嗰啲神位喺度啊！咦，真系啊，一樣咯、啊。然後咧有條木梯啊，竹嘅梯，蹦上去。我哋翻去咧，你話 要擒上去裝香， 裝香啦， 係要男人上去裝香。 係啦， 但都好似好高嘅喎，嗰啲 好高噶， 都成層幾樓嘅 喎。係啊，咁啊爬上去咧，每次我就做代表，所以成個過程我好記得嘅。因為佢哋嗰啲甚至嗰啲金文椅子咧，都唔似香港嗰啲咁靚，佢哋嗰啲好粗造嘅。但係又要整啦，成個過程啦，跟住唔知去邊度買啲妹妹地嘅水果啊，即係好貧乏咁樣嘅。 你有冇講遠咗？ 唔係我好中意個地方。 描寫文，你嘅描寫文一路都描寫緊啲味道啦，同埋有好多嘢。 嗱，你麗蕊小姐，你頭先嗰一篇， 你頭先明明叫我麗蕊嘅，你突然之間就叫我轉個名，我真係你真係叫我轉個名啊！ 收翻，收翻。呢拉 U 系咪好正？头先我个游记 系啊，你个游记好正，系啊，我呢个就系描写文啊嘛，因为我好记得每一个细节， 系咪因为个屋企嘅感觉，所以你会觉得恋恋不舍文？ 系啊，嗰个味道啊，嗰啲颜色啊，嗰啲系啊，乡下人啊，同埋佢有前后门噶， 有 好得意， 有， 其实咧。我以為正門嗰度咧，佢哋話翻俾我聽，其實係後門嚟，即係佢哋話後門就喺廚房。 咁你咪好中意行嗰度？ 中意行後門啊嘛，因為你平時 梗係行啦，見到好多村姑喺度 喺度洗衫係嘛？ 洗衫 或者喺度剁豬肉 係 嘛？ 嗱，我呢篇 skip 曬呢啲嘢， 我呢篇 係呢篇鹽寫文，我覺得 呢啲真係重點啊，老師話。 我諗住攞， 即係好似長林嫂 星星噶。嗱，你夠啦嚇，你去到洗衫，已經諗咗好多洗衫嘅畫面。 我覺得張豬勁啲。 咁點啊？你嘅地方就係呢個地方。 係啦，我覺得好好得意啊！係有機會我都想再翻去睇下，因為咧佢哋成日講咧有機會拆啊， 嚇 係啊發展啊！我其實真係有我唔知有咩辦法係啊！如果一拆就冇曬啦。 所以我成日都啲組通常都係幾百年㗎啦。 係啊係啊係啊係 啊！因為佢一旁一行好整齊嘅，同埋佢屋頂好得意喎，唔係尖嘅喎，而係上翻去咧有個拱圓形喺度喎，你見過未啊？ 咩叫上翻去有個拱？ 即係個屋頂嘅拱圓形， 即係嗰啲塔咁樣。哦，呢個我冇。 系啊，屋企冇樣嘅， 我哋通常都係咁樣嘅啫， 尖嘅咯， 係啦，尖嘅，但係佢真係好犀利嘅，佢可以起到嘅就係咧，你要有對堂風啦，跟住嗰只佢冬暖夏涼， 仲有呢啲係瀉水嘅， 冇錯，佢一定係要咁樣嘅，係啊， 好正咯，有機會咧，我自己翻之餘，我帶埋你翻去啊。 有冇人？ 有冇村姑？ 就系揾你翻翻猪肉。 有冇村姑剁？ 你唔好搞我猪头啊！ 好啦。诶，隆重介绍一12点啊！我哋新环节就系叫做 AI Baby。 云浩影嘅呢一首自发性神经反应，我哋十二点钟听紧呢个香港电台第一台嘅风骚爆人。今日多云，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嘅南至东南风。十二点新闻财经消息、交通消息之后，开始我哋今日新环节 AI Baby 嘅，千祈唔好错过咯。先听十二点新闻报告啦。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AI Baby。AI baby，AI baby，AI baby，AI baby，AI baby，AI baby。好啦，进入咗我哋全新年代 AI 嘅年代啊！首先咧，我哋呢个新环节，麻烦你啦，要帮我哋介绍我哋呢个嘉宾，重头嘉宾两位嚟同我哋做呢个环节嘅。 使唔使用 AI 嘅声音啊？好，我哋欢迎香港大学计算机科学系客席讲师 Leo 博士。 Leo 博士你好。 仲有我哋身边仲有位女士，就是来自中文大学信息工程学士，就是有 Ivy 小师妹。 好犀利，我哋广播界咧打开第一个咧就系 AI 智能入侵啊，入侵好似有少负面啊，应该话进入咗我哋呢个节目，一齐系为我哋咧系打一个新嘅纪元，等大家了解多啲嘅。不如咧就由两位嘅今日我哋嘉宾咧讲解一下你哋自己做紧啲乜嘢，同 AI 嗰个关系又点好唔好 啊 ？Leo 博士讲先啦。 大家好，我系 Leo 啦，咁我而家其实都喺香港大学教紧软件工程啦，咁其中一啲研究同 AI 相关咧。咁其實之前做過就有一啲車網嘅研究啦，例如我哋會用 AI 去分析下例如架車佢行嘅時候個數據會唔會有機會出現個意外呢，咁原來透過 AI 嘅分析呢，我哋可以知道呢架車可能有危險啦，我哋就即刻去俾啲警告。 但係咁喎，呢個博士，我而家揸車嘅，我突然間就諗起啦，你呢個問題好似有啲問題喎。嗱，你計架車啫，你有冇計到如果四眼龜啊馬小強揸同一個賽車手揸係唔同噶嘛？四眼龜咩車都會坐噶嘛？係咪啊？四眼龜啊，對唔住啊，可能係馬博士啊，專稱啊河馬博士。 嗰個叫河馬老師。 河馬老師係你明唔明啊？你計架車啫，你冇計個駕駛者喎。 係，其實咧，我所以另一方面嘅研究咧，喺同一个研究里面会做咧，就系一啲信息安全嘅研究，即系话咧，我哋会尝试去知道咧，里边揸车嗰个人系边一个嚟嘅，咁其中你头先讲嗰个可能系一个极端例子啦，嗰个人唔小心揸车啦， 你系极端例子啊，知唔知啊？系啊，即最低嗰个啊， 系同埋我哋最怕嘅系咩咧？就是、有一啲专登制造意外嘅人，即系会唔会 明白？即系带住一啲企图，可能佢谂住唔知点点点啊，保险啊，诸如我唔知啊， 咁呢啲就计唔到噶啦，系嘛？ 系啦，所以我哋就用一啲数学嘅方法或者一啲叫网络嘅方法啦，我哋去设计咗嗰个程式之后咧，就可以知道嗰个人咧系认可咗嘅，佢 send 出嚟嗰啲信息咧系 OK 嘅，冇问题。咁然之后先做头先讲嗰啲分析，咁然之后再提醒其他嘅一啲驾驶者，喂小心，真系可能前面可能落大雨。 四眼龟揸车啦，行开啦，咁 样系啦，咁要小心，咁大家要早啲刹制啦。哦， 呢个会唔会系同嗰啲嘅就系话未来嗰其实嘅话就希望唔使人揸车？ 这个亦都是部署紧呢方面嘅， 系啦，你研究嘅同呢样嘢有冇关系？ 都系喺，因为我哋做研究就咁样嘅，我哋咧其实部署系起码五年、十年后会发生嘅事，咁我哋又设计定一啲方案。可能咧會做一啲叫模擬嘅實驗，然之後去證明可能呢一啲方案咧係可以解決到呢個問題。我哋希望可能喺五年、十年後咧，可能透過公司啊、透過政府啊投放啲資源落去，令到呢一啲科技可以帶入去。 咁就放心啦，就唔會有細眼龜呢啲咁樣嘅唔小心嘅司機同埋一條濕滑嘅公路咯。 咁呢樣我想問一個好幻想性嘅問題啫。如果可以嘅話，好似你例如話齋，將來會唔會進入一個無人駕駛嘅年代㗎？會唔會？首先我問， 絕對會。 會，但係你預計係幾耐之後咧？如果係 其实首先香港咧，我知道科学园已经做紧相关嘅研究，所以喺最近嘅香港咧已经有做紧嘅。咁而家如果喺我认知之下啦，例如大陆一啲地区咧，我哋系会围绕住大学嘅一啲道路咧去做呢啲实验。其实相关嘅呢啲研究最困难嘅地方就系佢嗰个交通系统嘅网络。 入完唔完善啦，有冇咁嘅空間去俾佢哋發揮、嗯？其次就係政府嘅支持啦。 咁、嗯、我想問一個咧，即係揸車者嘅態度就係、是，如果將來無人駕駛咧，你估嗰個失事率咧、意外率會低咗啊，定係會冇曬咧？機器可唔可以真係完全做到將來冇意外嘅咧？ 其實又好難咁樣去講，因為我哋做研究有好多唔同嘅情況，嗯、有好多唔同嘅因素。嗯、我哋反而係應該個角度就係，我哋有投放一啲新嘅技術嘅時候，點樣起碼可以保持到好似而家人類揸嘅駕駛嘅系統裏面、啊、都係例如可能而家我哋 間或者 1% 2% 先有意外嘅，我哋會唔會投入咗個科技都可以做到咁樣嘅效果咧、 嗯？好啦，咁到小仙妹咯噃， 係 啊， Ivy 小仙妹 好 靚女啊，係啊，你介紹下你做緊啲咩嘢 ？Hello， 咁我係課程顧問啦，咁我哋公司係科學園嘅，咁我哋專為中小學提供一啲 AI 教育，咁我哋亦都有研發一個自家平台去改善教學質素啦，因為而家 AI 人人都講係 AI， 到底中小學生咁細個點樣去學 AI 咧？ 我都唔識啦，中小學。 我想問下有冇成人班啊？即係我四眼鬼上學， 你有部龜班 寵物班可以？ 寵物班裏邊有部寵物班，你龜 即係利用 AI 嘅話，希望喺教育方面嘅話就可以就改善到， 亦都令中小學生提早去學下點樣用一啲 AI 咯。 我想問 Ivy 小師妹啊，如果將來咧真係將呢個 AI 引入課程裏邊咧，老師係咪摁摁腳坐埋一邊禁制就得㗎啦？喂，你 AI 教得㗎啦，會唔會係咁噶？ 其實都有可能㗎。 哦，咁真係唔知好定唔好啦。好咧就好似即係舒服啲啦，唔好又有一日 AI 話你行，我帶你翻屋企啊，我嚟教，冇一份工喎、啊。 所以咧好多人都講咧，老師嘅角色咧就會係一個推動者嘅角色、facilitator 嘅角色，即係咩意思咧？唔會話好似以前課堂咁樣，我哋淨係老師上堂講知識，然之後學生就記啦咁樣，唔會噶啦，因為大家都可能感受到而家自學咧、其實透過科技佢好容易， 好容易係、 反而老師就會可能上堂訓練多少少係技能方面嘅嘢啦，即係話我哋睇完呢啲知識，究竟呢啲知識啱定係唔啱嘅咧？呢啲技巧就更加值得喺學校， 所以都係需要老師嘅，就唔係話唔需要老師。 我自己覺得一定需要 嘅。所以其實我哋應該係要擁抱就係 AI 以及嘅就係呢啲咁樣嘅新嘅科技，係咪點樣將佢去融入喺我哋嘅日常生活以及係教育上面咧、以及我就係會好擔心嘅就係話即係 AI 會唔會搶咗我份工啊？咁樣其實就唔係我哋想做嘅呢一個嘅節目內容，希望帶俾大家嘅。 冇錯。 咁其實當然喺嚟緊嘅日子嘅話，我哋都希望我哋嘅觀眾啦，或者我哋嘅聽眾啦，聽完之後嘅話，可以得到啲咩嘢咧？都係你嘅主旨嚟。 希望可以大家就係、是、我哋會用一個深入淺出嘅方法啦，即係唔會話啊好技術嘅層面嘅、可能大家聽眾都聽得明，甚至小朋友都聽得明嘅方式， 就好啦， 學到 AI 嘅、希望我哋可以做到咁樣。 好，開始上堂，兩位老師，咁由邊度開始？ 邊度開始？嗱，不如我哋就當即係大家係一個小朋友啦嚇。咁 我係小朋友啊， 係啦， 佢係小龜龜。 唔係對於呢樣嘢嘅話，我覺得我哋真係我完全唔識啊， 零開始啊。 其實個個都係嘅、首先其實唔係講年齡嘅，大人又好，小朋友未接觸過一樣新嘅嘢嘛，我哋都係由零開始去學習嘅， 做到老學到老嘛，係嘛？ 冇錯冇錯。咁啊，不如先考下大家啦、我就用一個日常生活大家會揾到嘅例子啦，考下大家估下呢樣嘢係咪一個 AI？ 假設你而家走入咗一個智能嘅升降機啦，咁呢個升降機咧好犀利嘅，佢可以咧知道裏邊咧有幾重嘅，亦都可以咧知道喺邊一層樓嘅，亦都知道咧有冇開門閂緊門唔同嘅狀態啊，甚至有冇喐緊佢都知道嘅。咁大家估下啦。如果有个咁样嘅智能升降机，系咪 AI 咧？ 我想问下老师啊，其实咧，我使唔使讲四楼？使唔使对佢嗌噶？即系定我都系好似一般咁样揿掣？ 你当系一般咁样揿掣先啊？如果呢个咁嘅情况， 教授，其实你讲紧系呢一啲咧，有我已经系有噶咯噃。即系譬如可能有时嘅话，你系需要就喺出边嗰度揿咗先噶嘛。咁跟住佢已经知道嘅就 系 话，你会上去几多楼噶嘛？系咪讲紧呢一只系智能升降机系咪？ 我觉得唔系，我觉得啫。 点解咧？点解咧？ 我觉得佢只系譬如你 的 order 啫嘛，系啊，的 order 同埋你话个重量，佢只系即系一个 measurement 啫嘛，可能有感受称一称啫嘛， 系， 冇人工嘅智能喺里边啊，似乎 系不是 AI， 我觉得 不是， 三个都不是， 大家都觉得不是啊， 不是 AI， 呢个入博士， 喂，佢个表情好似我哋答错咁啊， 唔系，我觉得唔系， 三个都信， 我肯定唔系， 系， 请揭晓 答案咧，就真系唔系， 恭喜你过关。 不過最重要一點咧就係、是、大家咧都要講得出點解唔係 AI 嚇。頭先咧都聽到大家講嘅啊，例如啊禁制啊呢、這個功能啊，究竟係咪一個 AI 嘅技術咧？其實禁制諗清楚個技術背景咧，其實佢可能啊有個掣俾你去禁，然之後觸發嗰個程式，令到架 lift 去喐， 所以應該冇 AI 嘅牽涉。 冇錯，或者我頭先講嘅好多唔同嘅功能咧，其實有好多感應器咧就做到呢個效果啦，係、 啦。我哋知㗎，我哋唔係裝㗎。 系啊，好犀利！咁不如考一个进阶啲嘅。 好 ，OK， 好。 都冇教嗰嘢就考， 冇所谓。 新一代嘅教育就系咁噶啦， 放马过来， 好扯啊！真系 好扯啊！ 第二题， 其实都系承接头先嗰一条嘅。啊，真系如果有个咁样嘅升降机，我好想加一啲人工智能嘅技术入去。 啊， 大家有冇啲咩谂法？是可以做到的呢、 有什么想法、 我连人工智能是什么我都不知道、我怎么知道 所以就要考一下大家先了看看背景 加点香味 我知道我入到 lift 我就问喂阿 lift 我想吃、咖喱哪层楼有 哦 ，OK， 几得意，几得意， 系啊， 因为有时有可能一层里面咯，系 啊，有好多嗰啲食诶食肆， 好多食肆，譬如我想问诶 A、B、C 御林河粉边间，咁佢就四楼，咁即系咁咯，答我 ，OK 得唔得？ 啊，好有创意， 到我答，诶、譬如话我想上六楼，揿咗六楼，哎呀死啦，原来咧漏咗啲嘢喺四楼啊， 嗯， 电梯即刻同我唔上六楼啦，落翻去四楼得唔得啦？ 嗯，得唔得？系啦， 即系声控佢系嘛，即系声控佢去 take 个 order 咁样， 得咧，我都几肯定。同你讲咧，现今嘅技术已经可以做到， 已经可以做到啦 。因为你哋头先啱啱讲嗰个技术咧，就系我哋讲 NLP 嘅技术，即系我哋透过你嘅输入嘅一啲语言，我哋可以分析到你嘅语意系啲咩。头先个语意咧，嗱，我去理解啦，我唔系 AI， 不过我嘅理解就是、咖喱系一个关键字、或者头先讲你话可能去四楼系一啲关键字。咁、嗰个升降机咧，透过呢个 AI 技术啦，我哋假设佢真系有应用咗 AI 技术，佢就可以识得。將咖喱呢樣嘢咧，就可以套入翻去一個食咖喱嘅餐廳俾你。咁、可能就喺五樓，舉例就係咁樣啦。 但教授，我嗰陣係即係因為咖喱已經係一個 order 啦嘛。 係。 但四眼龜佢本嚟話六樓，佢而家佢 delete 之前嗰個指令喎。 係。 咁得唔得嘅咧？即係佢執行緊嘅時候，佢突然間話：我改變主意啦，我唔去，我去四樓咁樣。 嗱，如果嗰個升降機我哋真係套入咗 AI 技術，佢知道你嗰個語意係我想 佢 cancel 係啦，取消之前嘅指令，然之後去做到 都得嘅。 其實都是用我剛才講的 NLP 的技術去做的、我們一講到有善用到這些技術的時候我基本上可以很肯定地告訴你、這些都是一些人工智能 的裝置這些就 是了、當然通常我們的課程呢就會用一些框架去講因為 AI 其實是一些很新的題目大家可能有不同的標準我們提議就是、你可能跟一些標準去做它就會說、例如你做一些識別的技術或者剛才說 NLP 的技術或者你可能做一些機器學習和訓練數據有關的技術呢啲我哋都清楚 好深啊！你講呢段我都唔係好明 白。NLP 我都唔敢問， 你明唔明啊？ 係啊，我真係唔知。 佢用認真講，但我完全唔知佢講緊咩。係 啊， 唔緊要嘅。所以咧，就點解要有呢個節目啦？ 好彩我孤單一個，即係你都唔明啫。 希望大家慢慢咧，透過唔同嘅生活例子啦，我哋又可以慢慢。 阿教授，你將個學，你而家你唔好當教大學，你教緊幼稚。 係啊， 你唔好咁深。 好，我哋咧簡單啲嚇，令到大家去明白呢一啲技術。 下一題可唔可以再簡單啲？ 不如。交俾 Ivy 啦， 小师妹系啦，小师妹冇咁深。 好啊，好啊。首先咧，而家咧，我好肚饿啊。咁我肚饿会点咧？咁我就打开一个应用程式啦。咁我譬如我依刻想食日本菜，咁我哋而家喺九龙塘区。咁然之后我输入咗呢两个条件之后咧，嗰个系统就会介绍一堆餐厅俾我。咁呢一个应用程式算唔算系 已经做紧噶咯？ 有啊，我哋 有噶啦。 咩五万？ 系啊，已经有噶啦。 系。 我覺得唔係，我覺得唔係，我 覺得係先啊。 因為你頭先有講到話咩你應用嗰啲關鍵字啊嘛，係啊，咁跟住佢可以 take 到你個 order 之後，咁跟住佢會介紹嘢。 但 係 而家嗰啲 search engine 已經做到噶咯喎，係啊， 我覺得係大數據， 係大數據，我覺得唔係啊。 嗯，我覺得係啊。 小師妹， 一個係，兩個唔係。 答案， 正確答案係， 個正確答案係唔係。 拜拜，你拍嘅， 我哋係 IT 人 ，IT 人，我哋 IT 人，你 IT 龜，你 IT 龜。 你点解嘅？ 因为咧，譬如头先都讲啦，而家有啲应用程式已经做紧，其实佢只系收集晒所有餐厅嘅数据，然后好似用一个 filter， 用一个过滤，我要边一区嘅边一个餐厅， 咁其實佢就冇涉及到頭先所講嘅 AI 技術，譬如聲控啦，佢冇涉及到，我只係輸入一啲嘅條件嘅啫。 咁、如果我再縮窄咧，我話要食啲乜嘢，同埋要幾多錢以下，咁都唔算係， 都唔算係， 佢都係用個即係 都係用一個。 唔係啊，你答啱咗得啦，唔好再追問。 我要大家記住我答案。 嗌交都唔係 AI 嘅。 但我哋要保持去追求真相嘅精神啊！所以咧，刚才问嘅问题都非常好嘅。 哇，真系犀利啊！好，咁即系其实呢一种都唔系嘅，系咪？啊哈，明白。 好，咁啊，另外诶，仲有冇客问题噶？ 不如我再问多一条啦。 好啊。 啊，咁啊，我举几个例子，你哋又估下系咪一啲 AI 技术？例如咧，我哋有时都会遇到，就系我哋可能戴一啲智能眼镜啦。咁然之后咧，我哋就会睇到一啲模拟实境啦、又或者我哋可以用啲手机咧，可能大家都玩过啲程式啦、可以帮你去捉啲精灵噶、咁我想问一下啦，呢一啲我哋又系咪一啲 AI 嘅技术咧？点解咧？ 捉精灵 系啊，即系打开手机就捉到精灵噶嘛？而家 系 啊， 呢个唔算系嘛？ 智能眼镜模拟一啲实境啊， 系啦系啦， 即系嗰啲 即系同啲虚拟环境相关嘅。 我觉得唔系 啊。我覺得眼鏡是 點解咧？嗱，點解係 點解係咧？ 嗱，因為咧，如果要好詳細講咧，我寫篇論文可能會清楚。 得啦， 咁就唔明啦。 唔使講， 嗰係咪？ 我覺得就係 喺定唔係啊？ 根本係零噶嘛，我覺得係 AI 嚟嘅，零嘅啫嘛，佢。create 出嚟啫嘛， 我覺得唔係， 我覺得係啊， 我覺得唔 係，兩個係一個唔係，係啦， 唔係咁點係點解唔係咧？ 唔係啊，唔係就唔係噶啦，我要問問 AI 皮啊你， 我答唔到你啊，但我覺得 其實你問我點解係我都答唔到， 咁咪係咯，鬼知啊，下意思覺得唔係咪唔係咯， 鬼啦，我哋都唔係大學生啦， 但我覺得答係咧，其實都佢講得出嗰個原因係好好嘅嚇，點解咧？ 啱唔啱？ 佢嘗試我先解釋咗先嚇，因為佢嘗試話應用一啲 AI 技術去產生一啲新嘅內容嚇。如果我頭先講嗰條問題咧，我其實冇講到呢一個功能噶嘛，係嘛？但如果用剛才小强讲的方法呢、 我 又 觉 得真 的 我又觉得又真的有 AI 技术成分里面、所以呢我们去判断 AI 有没有在这个应用程式里面一定要看看它实际的功能、是什么、 我们都要说是或者不可以 说 不是 是的为什么刚才我说解释那么重要有时候我们在大学比分都是的我问你一条问题 你答我 yes 不重要不过是你怎么解释为什么 yes 为什么 no 解释错我都有时未必肯比分你的 是不是这个就是未来的老师是不是他们应该要有 不是未来 现 在都应该要 是啊 好喂今天真的学了很多东西获益良多但是好像打了很大很大的世界现在只是装个头又望了少少而已所以想了解多一点 AI 是怎样上堂和怎样玩法呢留意在这个环节好不好 好 今天多谢了 Leo 教授和 Ivy 小师妹 AI 来啦 下次再见 准备进入上堂 我不怕你啊我 好啦同学仔听完之后明唔明白呢嗱我哋一阵间呢老师仲会有一个最后嘅总结嘅。咁可以听下嗱 ,Brian 呢嗰日就唔喺度啦。咁你听完之后你觉得点啊 哇我觉得系一个对于我嚟讲都系一个未知嘅领域啊。因为我觉得AI 呢一个应用呢生活入面呢系一个大趋势。即系你我諗衣食住行每一方面都会应用到 AI。 冇错。 再系几快会去到幾大啊？嗰個程度，咁所以對我嚟講係，我先都好用心喺度聽。當然有一啲嘅 jargon， 即係一啲技術嘅用語，我都唔識咯。所以我覺得我都學到好多嘢啊。 咁就好啦。 仲下你免費學嘢啊，大學講師啊， 係啊。同埋我就咁聽阿 Leo， 我就咁聽佢把聲啊。都好似好後生啊，係嘛？同埋 好後生啊， 係咯，係嘛？啲轉數又好快啊！我咁聽都幾搞笑個人，幾分裂。 好啦，嗱，老師咧就有一個總結嘅，講下 AI， 不如聽老師講啦。 咁所以都有个小嘅总结俾大家啦。究竟乜嘢系一啲 AI 嘅技术呢通常 AI 嘅技术呢就好似人嘅大脑咁。我哋会俾好多数据啊或者资讯 AI 去学习。当我哋学习咗之后呢佢就好似一个好聪明嘅学生咁样。佢学识咗呢就可以解决好多唔同嘅问题。举个例子俾大家。例如好似大家砌一个砌图咁样。我哋学砌图我哋知道可能砌图有唔同嘅特性啦睇下佢条边系咪整齐啦。咁然之后就可以完成晒成个砌图。 圖。 AI 就係咁樣㗎啦，佢學識咗一啲技巧之後呢，亦都可以俾好多數據去，例如佢自己去試下砌1000次、10000次，甚至100000次。佢砌完之後呢，喺日後呢佢就會成為砌砌圖嘅專家。咁呢啲呢就係一啲 AI 嘅技術，我哋教佢點樣去訓練咗佢個大腦，然之後去解決問題。咁呢啲就係我哋認知嘅一啲 AI 嘅技術啦。 好，嗱，呢个咧就系教师俾我哋嘅一个总结啦， 吓，唔该晒 Leo， 记住啦， 我要进军 AI 之路， 做咩啊？做咩先？架 AI 好多嘢噶嘛，边方面？ 我研究啦，你唔好理我，我费事你跟住我。 咪听佢讲嗰啲咁嘅嘢，已经知道佢废话，你根本乜嘢都唔知道。 唔系噶，好多 呢个 好多啲好嘅计划都系啲忽发奇想嗰啲。 我明白我明， 总之话唔定嘅，我哋唔好睇小马老师， 系咪？系系要嘅， 成马嘅真系唔简单噶。 系都系希望嘅，就系大家都可以从我哋安排嘅唔同嘅segment 里面嘅话咧，都可以。学多啲，知多啲，喺唔同嘅领域里面嘅话咧，大家都可以 open 啲，即系要开放啲，去学习又多啲。因为呢一样嘢冇办法噶啦，你已经用紧啦，但系你就即系知其而不知其所以， 同个生活脱节嘅 系啊， 冇错。 咁啊，希望可以就开放大家有多啲唔同嘅领域啦，系咪？ 好，咁落嚟咧，都好多唔同嘅新环节咧，陆续加喺我哋节目里边，亦都大家咧可以准备啦，接受一个新嘅年代、新嘅节目吓。12:30听一阵间风骚发人咧，就会有今日马老师另外一个剧本啊，送俾大家。片段人家 同粤语就冇关嘅， 同NLP 都无关嘅， 系咪好似型 同 GTP 都无关嘅， 同所有嘢都无关， 系 系啦。咁咪密切留意呢个到底系咩古仔啦？好，先咧12:30嘅新闻同埋财经消息，听紧香港电台第一台，翻嚟继续风骚浮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籍港人梁成运被内地法院裁定间谍罪成，一审判处无期徒刑。行政长官李家超话，任何人士如果被内地执法单位拘捕，都会按照通报机制通知港方，目的是通知他的家人。特区政府会按实际情况提供协助。李家超说，今次案件说明国家安全风险仍然潜藏社会，香港现时的情况虽然大致稳定，但是对国家安全的风险不能够掉以轻心，要有所警惕。2019年黑暴和港版颜色革命是警钟，要长期留意相关风险，慎防潜伏力量，包括远对抗。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又被问到康文署最近将公共图书馆部分非政治书籍下架。李家超回应说，公共图书馆有责任履行职务，原则是书本不能够违反香港法例，他亦都对康文署职员的专业有信心。继二月有大型企业旅行团访港之后，再有大约2000人的企业团来港，并分批每团大约1000人先后到港。首日预计朝早抵港之后，先到沙头角食盘菜，下昼到亚洲国际博览馆开会和观看演唱会，期间亦都会观光购物。来自湖北的黄先生说，已经第三次来港，预计会花费大约10万元在港购买黄金、首饰等的物品，并相约公司同事在港游玩大约1星期。首次来港的钟先生说，期望在香港游玩期间可购入心仪瑞士名表，预算大约10万元，除了购物之外，亦都会在港各景点观光游玩。医管局举行研讨大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致辞的时候说，政府会继续支持医管局的发展和服务。他说，本港和很多其他地区一样，面对人口老化和医护人手不足问题，医管局正是努力挽留人才，同时积极增加人手。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成员、中医药管理局党组书记余艳红支持的时候说，香港与内地会继续加强大湾区的医疗合作，共同培养医疗人才。 医管局主席范鸿龄致辞嘅时候表示，未来会继续善用拨款，提升公营医疗服务。又欢迎政府推动落实基层医疗，会加强日后公私营合作。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拔升致辞嘅时候话，经过三年疫情，医管局会吸取经验，未来更好利用科技提升效率，为病人提供更适切协助，系为病人系提供更适切嘅治疗。美国司法部特别检察官特勒姆发表报告，强烈批评联邦调查局处理前总统特朗普被指在2016年竞选活动之中勾结俄罗斯的调查时，缺乏实际证据和严谨分析。特勒姆在长达306页的报告指责联邦调查局是根据原始未经分析和未经证实的情报而采取行动，过程之中亦都有偏见，处理方式与其他敏感的调查有重大差异。联邦调查局发表声明回应，说已经采取措施避免出现报告之中提及的问题。特朗普就在个人社交平台说，报告反映美国民众被欺骗，联邦调查局根本没有足够证据就指控作出调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炎热，亦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049点，升78点，总成交金额411.9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311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44点，跌3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4.8，升3.8；盈富基金20.1毫8，升6仙；美团138.7，升2.4。建设银行5.37，跌2仙；阿里巴巴86.2，升7.5；京东集团147元，升5.9；恒生中国企业68.74，系升2.4；友邦保险81.75，跌3.5；中国平安57.7，跌3.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35.99，瑞士法郎0.895，加元1.347，人民币6.959，英镑对美元1.253，欧元对美元1.088，澳元对美元0.669，新西兰元对美元0.625。日经平均指数报29856点，升230点。港金报1885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16.09美元，卖出2016.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830白百何、佟大为，我们的婚姻。 女强人董事界向丈夫李宇文讲自己嘅心底话： 我做金融噶，我哋唔会嘥时间喺无谓嘅嘢度。你就系得咁多时间噶咋？要揾份工嘅，一系就揾份收入高嘅，一系就地位高嘅。你两头都唔到岸。 国剧830，我们的婚姻， 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我哋嘅区议会本应系为市民街坊做实事，可惜过去被人捣乱破坏，冇办法正常运作，病咗啦。而家系时候令区议会回复健康，重回正轨，令地区治理更加完善。区议员向政府提出具建设性嘅建议，改善社区环境，了解市民心声，发挥好区议会应有嘅作用，完善地区治理，建设社区帮到你。 大家好，我是蔡澜。 什么是快乐人？ 就是 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片段人间，这一家， 傲气傲笑万重浪，热血热声红日光。 喂呀，你冲凉就冲凉啦，唱歌唱到咁难听，核突到死呀、啊！爽手啲啦，我急啊！ 鬼知你要急咩？好急唔急？阿叔冲凉你又急，帮你唔到啦！我出边做成日嘢，臭到死，冲个凉你都嘈冤巴闭，有病睇医生啊！傲气傲笑， 喂你快啲啦！我讲一句啊，你讲十句啊，你真系衰过咧街市嗰个菠菜年啊！ 你 快啲出嚟啊！ 你巴闭咁叻啊，半山教个有钱佬住大屋，工人同你揼骨住套房，咪冇人争厕所咯！ 你讲乜嘢啊？ 傲气啊！ 阿姐又翻嚟啦， 啊， 做咩啊？ 唔知啊， 佢又发癫啊！ 哎呀，你自己问佢啦。 唉， 食饭未啫？使唔使我翻热啲送俾你啊？ 哇，咁大阵味嘅， 嗯， 哇，又系嗰梅菜蒸猪肉啊！冇胃口，我唔食咯。 哈，你唔系话你好中意食嘅咩？我见你中意食，我先整噶咋。 冇讲过啊。洗面先啊！ 等阵先洗啦。 做咩啊？又 佢啊，收工翻嚟啊，成身汗啊，佢又好快冲完啊，等一阵啦。 皇帝咩？成日霸住晒个厕所。喂啊，爽手啦！ 喂，咁大声我老豆，俾嚟劈你啊！ 系啊，好啊，系劈啊，快啲劈啊，唔使日日对住你班奇呢怪咁鬼怒气。 喂，够啦吓，话晒咧，佢都系你老豆啊。 男嘅系我老豆，原名系郭志光。我阿妈咧成日叫佢做死佬嘅，我叫佢做老豆。老豆啲朋友叫佢苏清光，因为佢中意赌马赌波，总之可以赌嘅嘢佢都赌。女嘅更加唔使讲啦，好明显嘅系我阿妈，佢叫陈珠珠，英文名系 Judy。我记得我细个嗰阵咧，我老豆成日叫佢珠珠，珠系珠宝个珠。唔记得几时开始就叫佢珠婆。 长期发票过，长期发票，哎呀，过过过，哎呀，又输个马鼻，哎呀，喂，死婆，我支啤酒嚟，我又唔信下一场我唔赢，喂，死婆，啤酒啊， 啤酒啤酒，你自己唔识攞咩吓？你估我系啤妹啊？ 你系啤妹，你系啤妹， 咩啊？笑咩？笑咩？ 你知唔知你啤妹好靓噶？你做到我啊？乜都得、啊， 我做啤妹而家好失礼你啊！我黐线， 唔系咩啊？ 嗰阵时啊，我喺上环嗰度好味道啊，做知客嗰阵时啊，哇，身材真系好 fit 噶，36、26、34，哇，都不知认识几多人啊！自从啊嫁咗俾呢个死佬啊，整下整下变咗40、36、42，唉。你死佬啊！你今日唔使开工嘅咩吓？我今日唔煮饭啦，我同班 friend 去深圳揼骨买嘢，你同阿仔自己食啊！ 吓，你又同嗰啲女人上买埋晒啲假嘢，嗰啲咩高仿嗰啲点啊？ 吓，系咁啊点啊？有本事啊就买个真真正正嘅飞甩鸡毛俾我啊你！ 飞甩鸭毛你有份？冇啊，冇本事啊！系不过咁啦，诶、哎，醒三嚿水俾你啦。 吓，咁好死啊你！俾三嚿水我，你转死城啊！你 我唔系转死城，我系转品城啫。我想你咧，帮我买只嗰啲假嘅名表大侠。 我今年咧46噶啦。我以前细个读书，甚至咧喺呢个酒楼啊做知客嗰阵时咧，真系可以话系不知己咁索嘅吓。 不过呢，自从我个仔出世，我又要凑仔，又要打理家头细务，我开始啊冇乜执正自己啊，越整佢越歪啦。其实呢，有边个女人唔贪靓啊？有边个唔惊啊？我老公啊嫌自己啊吓、啊、又老啊又丑啊咁啊？最衰最衰就系嗰个衰佬，佢搵得唔多嘛，冇钱有咩办法咧？系咪？不过咁啊，我依家乜都唔惊啊，我唔担心噶啦。我求其个仔啊生生性性，冇喺出边嗰度搞搞震，唔使我担心。咁我屙拉啊！唉，至于嗰个死佬，哎呀，唔好提佢。喂，我问你啊，做咩银行少咗两千人噶？你攞咁多钱嚟做咩啊？ 冇，诶，有个兄弟整亲只脚，老公开成个几月，咪度住佢用下先咯。大家有兄弟情噶嘛？ 你估我信唔信咧吓吓？你攞去赌咋系嘛？咩兄弟整亲只脚咁巴闭啊？要你即刻借两千蚊俾人啊？我话叫你攞五嚿啊，买个包包，你都牙痛咁声啦吓？你攞去赌定攞去滚啊？你讲啊你吓？ 滚！两千蚊滚到，你滚个尾啊？滚猪肠啊？滚！我都系帮兄弟咯，你讲咁多嘢做乜啫？ 吓，咁啊边个兄弟啊？吓，有冇听你讲过？ 以前啊，同阿长沙湾圣记揸拖头嗰个啊，知唔知啊？记唔记得啊？ 圣记系嘛？ 系啊。 长沙湾啊，边系圣记啊？深水埗先系圣记啊嘛？你噏乜嘢啊？你 深水埗系长华，嗰度我做咗好短时间，好似半年都冇。嗰阵我记得阿仔升小一。我每朝仲顺便带佢翻学，你记唔记得啊？ 阿仔小学啊，系我带佢翻学噶。 咩啊？ 佢嗰阵时啊，读紧啊就系圣之不武海鲜纪念小学。 边有呢间学校？你咪记错、啊？ 你记错 啊？你又话我记错，你冇搞错你？黐线嘅真系。 唉，冇错啊！呢就系我老豆同老妈子嘅对白，我日日都听。佢哋每日咧最少都嘈几镬噶啦，唔嘈嗰日咧肯定是哪一个有病。嗱，我唔知其他人屋企系点噶。我唔知道我自己算唔算幸福，但我好肯定，我唔想我自己将来系咁。 喂，死婆，咩啊？俾人打劫啊？吓、啊，你唔系劫完再劫埋色系嘛？个色狼真系盲嘅、 啊。你乜嘢？ 啊！ 你系咪好想我俾人劫死啊？你个死佬啊！你讲啲咁嘅嘢， 搞下剧啫，唔想你喊啊？咩事啫？咩事啊？ 我老妈医啊，今朝入咗医院啊！家姐话佢，我好惊啊！我唔知点算好啊！死佬， 咁你仲坐喺度喊？入咗医院你梗系医惨啦！你坐喺度喊就鬼用咩？嚟嚟嚟嚟嚟嚟啊！我同阿死婆赶咗医院嘅时候，死婆一直扑喺我膊头嗰度喊，我就一直捉晒佢只手冇放。原来好耐冇拖过佢啦，唔知咩我嫌佢肥，定系咩原因，我真系唔记得。我净系记得我要同佢讲，我想离婚。阿死婆啊，嗱你阿妈冇事啦系嘛？不如我哋离婚啦。 咩话？离婚？点解我阿妈好翻就要离婚啊？关咩事啊？我哋都成几十岁人啦，个仔都成廿岁啦。呢、這个时候你同我讲你想离婚，你唔系知噶？你个死佬，你系咪我人包二奶呀你啊？你知道你 包二奶呀？我边系包二奶呀？ 你咪你咯，我死惊你啊！ 唉，佢阿妈啱啱好翻啫，我同佢讲离婚，系啊，真系好似好衰嘅，但系咁样拖仲衰。其实我同阿死波分咗份都差唔多十年噶啦，仲记得嗰年我话夜晚去睇世界杯，费事嘈住佢，咪出厅瞓咯。结果由嗰晚开始，啲乜杯物杯就陪住我，我一路都冇翻入瞓。梗系冇行埋添啦！ 我一个好普通嘅女人仔啊，屋村长大，读书又唔成，放科就出嚟做嘢啦。 文员 sales 时认知客，我乜都做过晒啦吓，我冇咩认真拍拖谈恋爱嘅，我啊谂住嫁咗人生埋仔咁样细啊，冇谂过要个衰佬发达嘅，又或者佢会识得买啲嘢氹下我啊，咁样系啊，我成世女一枝花都冇收过噶，我唉，我家姐搲过我。都嫁得好过我，你知唔知住喺边啊？住太古城啊！我唔知道我自己做错乜嘢啊！我成世人都冇害过人啊，又冇呃过人，唉，点解个天咁对我啊？ 啊死婆啊！喂，五皮嘢拿俾你啦，仲有啲股票系咁多啦吓、啊，跌咗 T 呢啲呢排跌咗少少唔 好。喂啊，我唔系要呢啲咁嘅嘢啊，死佬，你知唔知我要乜嘢啊？啊，你唔知啊？ 你唔系想要钱咩、啊？你唔系成日嫌我穷咩？你唔系成日同我讲你姐夫又几劲啊，又揸住咩股票？ 冇啊冇啊，我乜都冇啊，我乜都唔要啊， 都唔知你讲乜。 你走啊！ 唉，我25岁嗰年，女朋友有咗啊，咁啊焗住结婚咯。我老豆同妈咪梗系有嚟啦，仲斟埋茶俾佢哋饮。最后佢哋冇离婚，但系点解冇分开，我都唔记得咗咯。我净系记得有一日，老妈子走嚟同我讲：阿仔啊，你记住谂清楚先好结婚啊。好可惜，一年之后咧。 单身贵族，单身贵族，单身贵族，单身贵族，系系系，拍第一，拍第一。 我打你个死人头，你真系冇人性啊！你 赢马啦，正啊，心情好啊。喂，唔嬲你点啊？咩事唔开心啊？又咁嘅衰样，嗱，俾1000蚊你买包包好吗？吓、 啊，好你个头啊！阿仔话要离婚啦。 喂，咁粒酸边个跟啊？俾翻佢妈啦，算啦，好唔好啊？ 点解啊？ 哇！而家先讲啦，你唔觉得佢老婆花枝招展，成日同啲男人眉来眼去，一阵间嗰粒仔嗰粒孙，如果唔系佢，咪同人偷便宜仔？ 你好噏唔噏啊？你快啲 嚟！喂，绿色宝宝，绿色宝宝，绿色宝宝，喂，点会咁噶？要影相，明明系佢过噶噃！哎呀， 翻嚟啦， 阿仔，你冇嘢嘛？你唔舒服啊？你乜面青青 啊？ 你啊？ 心情啊？妈唔好烦啦。 喂，阿仔啊，你系咪想离婚啊？老豆撑你， 啊、 你咪离咗上乜惊 啊？我哋决定离婚啦。 喂，咁阿孙跟边个啊？个仔啊，即系个仔跟边个？ 嗰个仔唔系我个仔嚟噶，唔好再喺面前提起佢哋。 好嘢，绿色宝宝，耶！绿色宝宝，绿色宝宝，绿色宝宝。 喂，好咯，都讲咗咯，唔准再喺面前提绿色啊！任何咩深绿、浅绿、鸭屎绿，乜嘢都唔准讲，唔准提。 阿仔唔惊，老豆撑你。喂，整杯青柠饮啊，要唔要啊？ 青都唔得。 其实咧，我觉得阿仔仔叻仔啊，起码真系话离婚就离婚，唔使拖泥带水。唔知道我几年前趁阿外母有病，同阿死波提出离婚，结果佢一喊一，我就心软。依旧每日浑浑噩噩咁过日子，不过可能都系好事嚟嘅。好似我 friend 啊，肥佬周啫嘛，离咗婚喺楼下公园识嗰件叫咩 Bobo 啊，吓、啊、以为自己临老标个美会啦，点知唉嗰间谂住踎个世嘅公屋冇咗啦，而家瞓边劏房，边个陪佢 ？Bobo 你就想啦。陪佢分咪数之不尽嘅曱甴啊木虱啦，谂到呢度，唉，我都唔敢谂，继续做厅长算。 呢轮因为阿仔离婚咧，同埋验到佢前妻个仔咧系同人哋生嘅，唉，我谂起我戥我个仔唔抵嘅，我嬲到我晚晚我都瞓唔着啊！其实咁啊点啊，命嚟嘅。未结婚之前啊，我都试过出去玩呀、啊、吓、啊，我落过一次啊。咁呢啲嘢嘅话，我当然唔敢同我老公讲啦。本来真系好唔甘心咁啊过一世。不过其实我比好多人好彩咯，有个姐妹啊结过3次婚，每次结婚啊 系同嗰个男人啊生个细路，依家咪又系单身吓，同个三个仔女一齐住，咁三个仔女都唔同姓嘅，佢都唔敢同啲朋友解释咁多咯，系得我一个人明白佢啊！唉，今日佢生日，我陪佢唱 K 啦。 啊，嚟啊，饮啊！大雄细威啲哥，好兄弟嚟噶嘛？嗱，好兄弟陪我饮，今晚一定要吓不醉无归饮。啊，估唔到我尖东俊仔今日都会沦落到，原来一早俾个衰人派舞，系咪我前世做得太多坏事呢？以前细细个，我真系好憎我老豆老母啊！我成日都觉得。冇钱就唔好生我出嚟嘛，搵着我嚟搞。我十八岁嗰年啊，先第一次真真正正搭飞机。人哋搭得飞机，唔系飞去日本就飞去东南亚。嗱，我都系飞咗个南字噶，不过系飞去海南岛，仲要跟屋村搞嗰啲咩师奶团啊。我真系好想飞啊，我好想飞出去睇下呢个世界究竟系咩样。我想搵到一个属于我嘅真正地方。嗰晚你真係话邪呀嗬，竟然喺卡拉 OK 分别撞到我老豆老母。我哋三个第一次飲酒，第一次一起唱 K。我哋唱嗰首相逢何必曾相识。我竟然唱到有啲眼湿湿，真係老鑑。不过老鑑还老鑑啦，我觉得同嗰隻两隻骑呢怪唱 K 嘅感觉呢都几特别几爽嘅。点解？因为唔使我俾钱囉。老豆话系嗰隻绿色宝宝请嘅，我笑咗出声。 无谓令你又再考虑，相逢。